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局长想问一下，其实系跪低咗收紧 钱？基本上呢，我理解啦，议会嘅议员咧系想多少时间咧去了解呢件事嘅。 我哋作为一个稳中求变、务实为民嘅务实嘅政府咧，我哋不断去检视我哋工作嘅进度同埋成效。 反对一切破坏香港社会安定繁荣、分裂国家嘅势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梁家权，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啊，权哥。 早晨啊，森哥。 啊，7:36今日啊，我哋第一次拍档啫。 系。 今日有个人咧松咗一口气，听讲。 系啊， 系。 唔系啊，大声公。 好舒服咁样翻工啊。 系啦， 佢有翻工。 佢翻嚟之后，佢话佢喺屋企量过血压， 系就低咗好多， 低咗好多。 系啦，咁啊，而且个人咧亦都好非常轻松咁翻嚟就。好有笑容咁样， 同佢嘅磅数系有差异吓。 系边个？我哋唔讲字， 系 好嘛？我哋今日好正经咁样要主持《风波里的茶杯》， 冇错， 系嘛？吓，有啲咩大嘅新闻啊？今日介绍下先啦，我哋。 我觉得最大嘅新闻都系班后生仔噶啦， 系吓几单嘢都同后生仔有关。 新一代系我哋未来社会 希望嚟噶，系咪先？咁啊有起码投呢个苹果日报啦个投票啦，就将呢个演艺学院班后生仔寻日嘅一啲表现，我哋琴晚呢就第一时间都讲咗㗎啦，喺呢个即係十级自由方下就摆喺头版头条。咁我就返去呢反复地去再睇过嗰条片。 历史会为佢哋留下美丽嘅一张。 哇，我睇咗几次，每次都觉得真係好有创意。激烈赞赏。 另外呢就想起呢即係我唔记得咗若干年前呢中大亦都举行一次嘅毕业礼。 係。 嗰班学生呢就搞到呢成个会场呢毕业礼系进行唔到。 係。 咁当时呢就系当然呢佢有佢哋嘅诉求，后生仔有诉求。 我唔好记得咗佢哋嘅诉求系咩啦，已经唔知咩。 记得啦。 记得啦，你知㗎啦。 好当中有少数嘅家长系好嬲。 係。 点解你哋要炒我嗰个毕业礼？我养大个仔女咁多年，我系想睇佢嗰一刻。 系边一刻啊？向嗰、那个即系校监鞠个躬，然后就搏下头嗰刻。 系行上去戴四方帽，向翻。其实佢唔系向各位嘅同学啊。喺父母嘅心目中咧，其实佢向自己鞠一个躬嘅时候咧，系即系咁多年嚟咧，即系养育嘅成果见到啊！ 嗱，就我哋嘅听众而家就啱啱起身冇几耐啦，咁就可能都要呜下呜下咁都要解解俾佢听，咁琴晚发生咩事啦？咁其实咧就寻日咧就演艺学院嘅同学就毕业礼，咁咧就里边咧就有即系唔同系嘅同学啦，有即系主修呢个音乐嘅，有主修呢个电视电影嘅咁样啦，咁就有其他系噶啦，咁啊梁振英咧就演艺学院嘅校监， 唔系佢系。基本上 所有 大学 嘅校监， 大 学 嘅校监。 咁咧，佢咧就系主礼嘅。咁啊，主礼个做法咧就系佢坐喺个台上边，咁啊着住嗰啲袍啦，又戴住顶四方帽啦。咁然后咧就每个学生上去咧就应该嗰、那个礼咧就系咁嘅。按照我唔知系咪孔子定落嚟，唔知嗰个礼咧就系要向佢鞠个躬。咁啊，甚至我知道有啲咧就即系唔知系咪去到再高级啲咧，因为人多就唔使即系譬如硕士啊、博士咧， 就 要鞠下头嘅咁样嘅。 有一啲代表鞠个头， 鞠个头， 跟住咧就噏晒啲名咧，就一队咁样过嘅。 我都印象好模糊，因为发生喺30年前啦，我唔系好记得做过啲乜嘢，而且我哋当年都系好反叛嘅。 系， 即系相都唔愿意去影嗰啲咧，即系我唔承认呢个制度啊，嗰啲咧，我啲嗰啲人嗰啲唔讲啦吓，嗰啲驱往矣啦。咁啊，寻晚咧就有主要系电视电影系嘅同学冇按照大会嘅决定或者安排做，嗱，数下佢哋点做啊？ 好， 有啲就咁行过，唔鞠躬，掂行掂过 ，OK， 呢啲系好多嘅，有啲咧就系、是。 冇向佢鞠躬，即係冇向梁振英鞠躬，就向台下，即係佢爸爸媽媽鞠躬。 係 ，OK， 就嗌媽咪，我畢咗業啦咁樣。係、okay? ，咁呢就最温和嘅， 最温和嘅， 係最温和就係咁樣。咁有啲咧就向佢有好多嘅手勢動作去表示，包括 答咩？ 即係咩？ 打个交叉喺前面咯 即係反国教嗰个手势啦。 係啦。 即係日本人话冇啊唔係啊嗰个手势啦。嗰、那个摆头壳顶㗎啦。咁样呢一种我认为都好温和。 係。 有啲就向佢将只拇指嘅手指公。 係吊转。係。呢个系电脑或者手机上面常见嘅手势。 即係 like 同埋 dislike,ok? 又系咁样呢有一种。 係。 有啲呢就向佢嗌口号。或者向住台下嗌口号， 或者递张纸写住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吓，咁、啊、就嗌咩口号咧？嗌就系话特首下台吓、啊，尽快普选，全民普选咁样。咁呢啲咧就系逐个行上去。咁阿权咧就话见到一张相，就系一个女生举起只中指， 系 佢觉得有啲问题吓。 嗱、 啊， 我自己 举手指公冇问题。 毕竟咧，毕业礼咧，即系我自己。我唔敢讲咧，我当年如果系，因为我可能仲比你早少少年代，行上去系会发生啲咩事？ 细过我啊，你唔好讲，你真系唔好认啦，你真系。 即系我自己觉得毕业礼咧，毕竟系一个庄重嘅场合。 啱 吓，你唔满意呢个人， 表达意见 或者唔满意嗰、那个建制里边嘅嘢，但系你要尊重咧，仲有其他人喺嗰个场合里边。我自己觉得举中指又好。向佢随裤脱屁， 佢冇 放屁又好， 冇随裤， 佢只揭起个袍啫， 呢个袍 吓就 pat 就向 住 佢吓，咁、我觉得呢个我都接受， 都接受 吓 吓，冇除咗条裤就接受啦。 我觉得讲粗口啊，粗口手势都唔系太好吓，我比较中意咧弹 mat 同埋 dislike 吓，即系用个中指向下嗰、那个系咪？ 唔系手拇指 吓，拇指向下，拇指向下， 因为已经你个信息系好清楚。 对唔住啦， 对唔住， 仲有一个喎，有 其实老实讲啊，我作为嗰个学生咧，我觉得羞耻啊，即系我喺演艺读咗几年，竟然由你 搵呢件嚟， 系啦， 搵呢件嚟做呢个监礼， 即系令我毕业嗰一下蒙羞 吓，然后人哋影咗张相，你咩年代毕业噶？啊，梁振英做后家个年代咯，咁唔系好敢攞出嚟，唔系好唔系好想攞出嚟俾人睇。 我话俾你知， 唔好好想话俾人知。 有一啲公务员咧、啊，即系私底下同我哋讲咧，即系话收予呢个政府为伍，但系要揾食。 系咁冇办法。仲、有一个好有创意嘅，我哋一间就可以攞翻啲碑嚟听一下，一个好有创意啫。佢话。校方就要我哋向佢鞠躬嘅，个礼咧系要鞠躬嘅。咁我咪鞠躬咯，不过我就唔系鞠一个躬，系鞠三个躬，三个躬。咁啊，点解要三个躬咧？ 大家心里明噶啦。 佢话呢个政权已经死咗啦，我咪悼念佢咯，咁啊，即系咁样。呢个政权已经死噶啦，已经咁。吓，咁嗰个学生，即系我见到一个电视台咧，就非常之好咧，就系访问翻嗰啲用唔同嘅形式去表达抗议嘅学生。究竟佢个即系背后个理念系啲乜嘢？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咁然后唔单止台上嘅，台下咧亦都举晒牌，要求咧真普选。嗱，今次呢个抗议嘅行动咧，阿权咧就话俾中大嗰个咧，即系当年咧就系啲学生反对颁呢个荣誉法学博士俾唐英年啊，当时佢系政务司司长啦，就觉得中大嗰阵时刘遵义做嘅，大家正记得系嘛，就话觉得献媚俾啲权贵，咁当时啲学生咧系令到嗰个典礼咧，令到毕业礼咧系冇办法顺利进行嘅，咁有啲家长系好唔满意嘅，我都承认，即系有啲家长系即系觉得你搞我啊，咁但系今次呢班演艺嘅学生咧。佢冇令到个典礼冇办法进行， 系 进行到嘅。不过嗰种表达嘅信息系非常强烈及清楚。 我自己唔知道我谂多咗就系演艺学院学生咧，系读紧咩字得嘅？ 读紧 系 读紧艺术咯， 系啦， 行为艺术咯， 表演艺术 系咯， 系即系佢哋嘅表达方式咧， 系好唔同啊， 系好唔同， 好正， 同埋系要好到咯， 系啊， 吓即系佢知道咧，我而家要做咩系要表达。受众是听不听到或者是摆出来公众面前呢知不知道我们要表达什么东 西。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知道呢现在呢权贵呢每次出席这些活动呢就包括这个689啦包括这个政务司司长啊或者财政司司长或者其他局长后面前面 四方八面都圍住嗰啲著黑西裝、身材灰梧、戴住 walkie talkie 嗰啲嚇，喺只耳度撳下撳下，聽命令嗰啲保鏢噶嘛。喐啲咧就話你示威，我就趯你出去，抬你走，打你生魚噶嘛。但係今次你坐喺台上邊，我係畢業生，著住劍袍，喺、你前邊焗住，俾手勢你睇，俾面色你睇， 你冇得 唔走、你冇得撲出嚟抬我走嘛。呢、這个先重要。 但系咧，嗱，我相当欣赏演艺学院学生，我都好欣赏阿 C Y 噃。佢可以个表情咧，嗰、大半个钟头不变嘅。 哇，觉得我咧，琴日一路睇住个片咧，我反复睇咗几次啊。头先讲过，我觉得嗰个人咧唔系真嘅，即系唔系话佢好假，嗰、那个系胶人嚟嘅，你明唔明啊？系橡胶做嘅人，系硬胶做嘅人，佢嗰个笑容系可以唔变嘅。 即系 好恐怖啊！胶嘅样系好恐怖啊！我觉得 我寻日喺镜前边咧、去学过佢嗰、那个，原来好攰噶， 梗系攰啦！ 我咁样撑起嗰、那个两个颧骨喺度笑咧，即系两分钟咧，我已经系我牙胶啊，成个位咧系硬晒。 你有冇同个仔讲啊？受过特殊训练噶阿爸，唔好学阿仔。 唔系你 有后遗症噶咁样。 你可以，我觉得点解 C Y 你可以，即系你可以表达唔开心噶嘛？佢嘅 我宁愿好似曾荫权咁面黑啦，系嘛？ 你面黑，你咪有性格咯。 系咯，你面黑唔应该面黑噶嘛？ 我觉得嗰张出嚟嘅相咧，哇，嗰、那个强烈嘅反差咧，系好荒谬啊！那个处境， 即系搵人哋搵个 pat 对住你，人哋搵个中指对住你， 中指又笑，但 mat 你又笑，但系张纸俾你又笑， 吓呢、這个好奇怪，即系冇个人完全好似系机械人咁样，嗱系 program 咗嘅咁， 同时喺台上边。三月廿五号，上年嘅三月廿五号，佢当选 系 嗱、当选咧， 希特拉手势嚟嘅嗰个 系啦，好奇怪，佢冇一犀利啊，冇佢冇一丝嘅兴奋、啊， 但我见到佢有流汗。 啊、你谂下，经历咁艰辛，喂，佢当初个选情系唔如意噶嘛，系后边嗰个零两个月先至 大逆转啫嘛， 就用尽哪吒手段先大逆转咯， 系啦，嗱、大逆转。你今次呢嗱，你唔好理系六八九又好，几多都好，系一个小圈子点，喂赢咗，你都会有一丝嘅兴奋啊！佢压抑得几好啊，压抑到咧就系唔系自己咯。 但系上咗场之后一年啦，佢你见到佢唔同嘅场合， 系都系 遇到啲乜嘢，都系嗰种机械笑，即系好似日本做嗰啲机械人嗰啲咁样啦，吓、都系咁嘅样。我怀疑嗰个系假噶。假人嚟噶，其实系假人假意啊！ 有一个假面目喺前边。 嗱，我哋听下啲演艺学生吓，佢有解嘅啲演艺学生点解要咁做？又听下六八九点样回应啲学生？又讲加埋佢同阿林郑合作无间吓，睇下点样去解说先，听听。 梁振英先生所代表嘅，你问我都系一个意识性，佢就代表一个谎言，代表一个不公义。吓，我打个交叉系向佢说不啫。 学校一定要我哋鞠躬。咁我唯有鞠躬啦，咁就一个已死嘅政权係需要我哋三鞠躬去悼念嘅。 有啲企定定心鞠躬，有啲行过点头，亦都有啲呢表达个诉求，要求真普选。喺度呢我想再讲一次，特区政府呢係有诚意只有承担呢去落实基本法里面规定同埋人大常委有关决定所里面所规定嘅。我哋喺2017年有普选行政长官落去呢会继续好像过去一样呢是到青年人当中包括呢去院校里面呢同青年人呢是多交流交往的。同林太同所有其他的问责团队以至到我们广大公务员呢合作无间林太呢十分得力我尊重他的意见而且呢我们整个团队同埋公务员一起呢在过去的一年呢已经落实了不少我政纲里面承诺大家要做的事因此呢我在几日前呢将我们过去的一年里面做到的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呢主动用一汇报的方式呢是向全社会交代的所以落去呢我们会继续合作无间相信在整个问责团队和公务员团队的支持和配合底下呢我们会逐步朝向落实我们在政纲里面给大家其他的承诺。 所以即系梁振英咧嗰种咁嘅语言艺术咧，阿权直情系嗰系即系发梦啊，发个梦发一口梦都会讲出嚟嘅。人哋就向佢三鞠躬，佢就话三鞠躬， 佢应对得快咯。 三鞠躬就家属谢礼嗰只啊，吓即系悼念嗰只啊，佢就三鞠躬， 就 用唔同方法吓，唔同嘅方法去表达。吓、啊！同学就向我深鞠躬，哇！我真系即系琴晚听完之后咧，觉得哇呢个系咩人嚟噶？即系喺任何情况底下都唔放过讲大话嘅机会， 系 病态。 任何情况之下咧，佢都要埋弄自己语言上边嘅艺术， 即系病态嚟嘅。直情我觉得个感觉吓、啊，即系你即系人哋有画面睇嘅大佬。是吗？有画面睇，有埋啲学生嘅解说，对于一个已经死咗嘅政权，我哋唯有就係三鞠躬悼念佢啦吓，无论我哋争唔争佢都好，系咪啊？人哋有画面睇㗎，你唔系讲完之后人哋就信你，人哋系眼见为证㗎嘛。 唔提就系处理咗㗎啦。 即系呢个人真系，嗱我哋依家再详细讲下点解啲学生，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学生，希望啊，即系咁样去招呼佢啊。即系佢去到唔同嘅大专院校咧，佢都冇乜运行噶啦，一系就激烈，吓、啊、激烈嘅抗争，吓、啊、怼标语，吓、啊、嗌口号啦。 经过今次演艺学院嘅学生示范咗咧，其他即系大学咧要谂一谂， 嗯，有咩好过佢？ 有咩好过佢？一定会咁咪 好难嘅。 我哋都曾经经历年少轻狂嘅年代啊， 我哋 唔能够输俾人噶嘛，系咯，唔能够输俾人噶嘛，即系人哋咁有创意，我觉得将来更加要即系刺激好多。 即系咧，我又觉得系咯，都唔需要一定要咧，即系好激烈啊，青筋暴现啊，掟嘢嗌齐口号，唔系，好似佢哋咁几好啊。用呢个方式， 会 又埋身， 会唔会佢可能咧要嗰啲幕僚帮佢度一度？嗱，唔好俾啲学生上嚟鞠躬啦。 吓、啊，咁样都得啊？喺底下算啦， 咩做唔出？ 喺底下算，唔系佢唔止一单嘅啦嘛。你仲记得？我哋寻日都访问咗嗰个主角啦，阿赖恩慈啦，毛啦，佢就系赖恩慈咧，就系呢个舞台工作者嚟。 嗯，佢就攞咗 攞咗奖啦， 杰出啊， 吓杰出十大杰出青年啦。咁佢就见啲杰出青年啦。咁啊，赖恩慈就送个公仔俾佢，佢冇防范噶嘛，送个公仔俾你咁啊，哇！呢、這个靓女咁喺度吓，由十大杰出青年阿 C Y 送个礼物俾你咁样吓，咁佢收啦。咁然后就话阿 C Y 诚信好紧要噶，咁样咁、那个公仔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吓《木偶奇遇记》 嗰、 那 个鼻就 那个鼻系会长， 好长嘅， 一讲就长，一讲就再长啲嘅吓，仲有啲画到咧有棵有块叶可以生出嚟嘅咁样。咁啊 ，C Y 听到话诚信好重要噶，佢即刻，俾翻你，我唔要啦咁样。 因为佢从来都唔讲呢样嘢。 唔系，即系你，我哋琴日讨论嘅时候都系话，即系一个公众人物遇到呢一啲突如其来嘅，你话佢揶揄又好，羞辱又好，讽刺又好，即系当然内心就会好兴啦，死女包吓、啊，搞啲咁嘅嘢咁样，梗系好兴啦。但系你表现出嚟。你都可以摆个胶样出嚟噶嘛，系嘛？攞咗交俾隔篱个幕僚， 唔系、 啊，多谢你咁得啦。 嗰啲幕僚斗咁多钱人工咧， 醒噶嘛要？ 唔系做错咗佢哋 啊？点咧？ 应该抢住嚟接， 佢唔喺台上， 系啊， 佢唔喺台上咩？要扑上嚟先得，系咪先？当嗰系炸弹嚟嘅，揽住唔同我揾件褛包住佢。啊！炸死自己！ 喂，佢哋嘅责任系新鲜事卒啊嘛，帮老细食咗啲几嘢佢， 即系你见得到佢喺呢啲咁嘅场合里边咧，个应变能力系极低嘅，系好肉酸嘅。人哋送礼物俾你，你话多谢你啦，我唔收礼物啦、你接都唔好接啊嘛，佢接咗噶，怼翻俾人哋，就听到件礼物原来系来者不善嘅，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佢系冇自知之明，佢唔觉得自己。是会在这个场合里面十大杰青、哦。 他以为呢去到任何场合呢他人家都尊他为这个司仪。 同埋清晒的。即是其他那些清晒以为。咁所以你见到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对那些任何逆意的东西呢他就是反应这么强烈的。虽然摆个胶样出来都好啦对着你笑都好啦其实他一句都听不到。是里面是诅咒紧你的。 我佢呢种历练咧，系经过咧俾人哋倒台咗咧，呢360几日咧，系练出嚟嘅。 开头佢仲有一丝希望咧，就有人赞下佢。点不知去咁多个场合咧，冇一次赞佢嘅，佢已经听惯咗啊，已经听到麻木咗。 咁你话啦，咁下次我哋嗰啲咁嘅师弟妹啊，咁喺呢咁嘅场合里边，仲有啲咩方法系俾演艺学院嘅同学？即更胜一筹嘅咧，可以写下呢个历史啊，写下史册里边嘅咧， 做台戏 难啲啊， 系啊难啲， 即系要谂， 系即系要谂吓，又要唔影响嗰个典礼嘅进行， 系 系 吓，又要表达到自己嘅诉求，系嘛，又要可以即系叫做抢眼球，叫 eye catching， 系 啊。最紧要呢样嘢嘛，演艺学院嘅同学就影出嚟点先，梗系咁噶嘛。 咪梗系啦， 视觉效果如何先？ 咪一个人在舞台上都希望有至少一个观众啊嘛， 即系呢个好重要啊嘛。咁啊嗱，大家可以一阵打电话嚟啦，1831138啦，即系可以评价下呢班同学啦，同埋咧可以分析一下，即系点解阿 CY 去到任何嘅地方，尤其是面对年轻人嘅时候，啲年轻人都对佢有咁嘅反应咧？吓，点解咧？系反映到啲咩问题咧？ 佢唔会再理解问题，我真系觉得佢唔会再理解呢啲问题。 大家记得系城大啦，吓 系 台人啦， 教育学院啦， 系嘛？教育学院啦，一样去砌你啦，系嘛？吓，即系喺任何嘅场合都有呢啲咁嘅激烈嘅或幽默嘅。 你有冇留意啊？佢而家已经好少咧，有同啲示威嘅人群啊，有一个近距离接触，因为经过教育学院咧，又向佢掟嘢啊，又向佢成咧。又系咁样咯，佢又系咁笑住咁样穿插喺啲俾人掟嘢嗰个队伍里边咧，令佢嗰段短短嘅大概十米嘅路程好难堪。我谂啊，佢仲有上咗车咧，等警察同佢开路咧，佢车里边咧仍然系咁样撑起个嘴嘅， 影住嘛，佢又佢嗰个镜头意识系好强噶，camera sense 就系好强噶，佢影住一离开咗个 camera 就可能就面黑都唔定。我想起啦，佢似越嚟越似阿老董啊，老董咧就你记唔记得佢有一次又系好似2003年头定系2002年我唔好记得，佢一次去马会啊嘛，去开锣啊嘛， 系啊， 嘘到佢飞起啊嘛， 系。 咁佢以后就唔去马会啦，佢迟啲啊 ，CY 都系咁样噶啦，都梁振英都会咁噶啦，六八九， 唔系，我 你觉得佢 我同你输到 吓，你觉得佢唔会？ 我觉得咧，佢系越嚟越硬啦， 即系佢当听唔到，佢可能你留意一下佢耳咧，系塞住， 塞住咗， 你装下佢可能冇嘢，塞住咗听唔到，佢系即系越嚟越似，我话越嚟越似老董咧，就系佢去到任何嘅地方都俾人踩台， 嗯。 去到任何地方都被人嘘，被人抗议。老董，我好记得佢有一次咧，去上封烟节目，吓，啲人打电话嚟，我谂你仲记得，就讲我啲穷人 系 吓冇饭食，咁啲人问，咁你点啊？你点同佢讲啊？住板间房嗰啲咁样吓，住呢个农屋嗰啲，我会探佢咯。我会带盒月饼俾佢咯，但嗰时呢过咗中秋节，唔知两三个月噶啦，已经仲带盒月饼俾人哋咁，咁啊俾人嘘到佢飞起。 但老董咧，仲有羞耻之心， 佢忠厚 系，即系你谂下嗱，我再唔去啦，即系话咧，我即系佢良心上边咧有个挣扎，佢觉得我自己做得都，我尽心尽力去做噶啦，你哋咁样，我面对唔到你哋，我情愿唔去啦， 佢仍然佢以后就唔想封烟啦， 系啦， 佢完全唔想封烟啦，讲到明噶，我做乜要上啊？好似有一个场合见到佢同佢讲起呢样嘢，佢做乜要上啊？即系啲人打电话嚟闹我咩乜乜乜咁上下啦吓，即系佢明白佢自己好似话佢仲有个羞耻之心，我做得咁好，啲人嘘我， 系啊， 我真系我真系 我已经71噶咯， 我真系话俾你听，我系忍受唔到啊！但系梁振英就唔系， 系啊，你越系柴台，我系照出嚟啊， 我就越嚟 吹啊咁样，即系个潜台词系有呢两个字啊， 然后就整个样， 系 整个打咗呢个肉毒杆菌嗰个样俾人睇。 似喎， 知唔知啊？ 好似， 一系麻痹咗唔喐噶嘛，嗰啲面部 真系唔系真系攰啦。各位听众，你哋真系翻去试下，我琴晚试过，好攰嘅，原来攰喺个牙胶上边。 我哋一阵听住新闻翻嚟倾。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对于有传媒披露厄瓜多尔外交人员向中情局前雇员斯洛登发出安全文件，方便他前往厄瓜多尔申请庇护，厄瓜多尔政府澄清有关文件未获授权发出，无效力。厄瓜多尔政府又说未有处理斯洛登的庇护申请，因为他未有根据规定前往厄瓜多尔。另外，厄瓜多尔说宁愿放弃美国给予的特惠关税待遇，亦都要坚持独立处理斯洛登的庇护申请，又认为不会接受任何压力和威吓，亦不会因为商业利益将原则出卖。正在菲律宾访问的日本防卫相小野治五典说，日本和菲律宾应该以美国为后盾牵制中国，以抗衡中国试图扩大东海和南海的影响力。小野治强调争取不用靠武力，而是通过法律解决争端，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他还说美国的存在是东亚地区宝贵的共同财产，强调日美菲三国联合的必要性。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曾经表示，为对抗中国要依靠美国以及日本的支援。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即将举行的东盟会议与南韩外长尹炳世举行会谈，同时考虑以短暂交谈形式与中国外长王毅接触。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说，日韩外长预计会面约半个钟头，期望就紧密合作实现东亚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另外，岸田计划同王毅交谈，可能会强调两国必须推进互利的战略互惠关系，而在钓鱼岛问题上亦都会表达日方的对话大门一直打开的姿态。报道说，日方希望透过见面避免中韩共同采取排斥日本的战略。新疆吐鲁番地区日前的暴力袭击案，当局证实有35人死亡，包括11名暴徒，另外4名暴徒受伤被捕，2名民警在事件中殉职，另外21名民警和平民受伤。多名持刀暴徒当日清晨袭击善善县鲁克什镇派出所、镇政府和地盘，又放火烧警车。公安机关表示正全力展开工作，目前当地社会大局整体平稳。体育消息，西班牙将会同东道主巴西争夺洲际国家杯冠军。西班牙在四强赛事同意大利在法定时间一共120分钟都无法分出胜负，两队要互射12码决胜负，双方在头六轮都全部射入，到第七轮意大利的邦鲁斯射失，结果以6-7饮恨。天气方面，在副热带高压脊的支配之下，南海华南沿岸地区大致天晴及酷热，同时菲律宾以东海域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6月28号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3，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返港岛区先，咪港岛告士打道盖呢只係去到湾仔运动场嘅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就移动酒店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车就唔算多，去到管道口呢分钟就暂时无需要间封字㗎。咁西区方面呢，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少少车龙啦，排返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油麻地停一场，二转一线咧稍微定一定啦，都未算车龙嘅。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噶啦。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新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浸大国际学院噶吓。 哇，讲返昨日演艺学院一班电影电视系的毕业生是吧，喂他们真是厉爆他啊，啊厉呢是我们 like 那班学生是吧，爆呢不用说啦，跟六八九落爆啦是吧，有举子牌啦，我们要真普选打靠擦啦，不要 CY, 啊举起拳头啦，啊抗议这只六八九啦，仲有啊有一些拖慢脚步慢慢行慢慢行上台，真是激死你的是不是，仲有一些三鞠躬啦，有些递上六四文件啦，啊大家睇下六八九嗰副教养啊，系咪啊？呢啲系咪演技咧吓？冇演技可言噶啦，人哋校监噶啦，好厉害噶吓！哇，早晨啊，嘉权哥、森哥，今日犀利啊吓！风波里的十级麻辣杯， 阿汤， 阿汤点啊？ 阿汤，呢啲系关车事咩？呢啲就系车， 真系关你车事。 系啦， 喂，通话你好似今日醒神咗好多， 系咩？ 系啊， 唔知点解， 面色好咗好多。 头先你哋讲话边个血压低咗啊？我今朝瞓醒，硬啲脉搏松啲咁 啊，松啲啊，成个人个膊头咁重啊， 系啦， 翻嚟轻松好多啊。 有电话入嚟啦， 有电话入嚟，冇冇冇，佢冇咁早啊，不过食紧早餐可能听紧， 听紧嘅，佢唔瞓噶， 系啊系啊，咪喺大气电波同阿大斌哥哥先早晨啦， 早晨啦， 系 咯，你听你几 多，真系醒晒两位， 做啊呢啲， 风骚得 系啊， 系咯， 唔好咁讲，你知啦，跟住太后哥啊，跟住嘉权哥揾食冇办法啦， 今日准备咗啲咩车嘅资料啊？ 车就有，诶就系咁啦，车六八九啊嘛，诶车咁啊，得噶啦，系啊， 你都算即系应。求啦，真系 我哋好专心做嘢， 扣你人工啦！ 哇，多谢关照， 小心啲啊！ 好啦好啦，咁啊揸紧车，各位啦，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这个是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说你的气功很厉害的。 不敢当啊。 你赢了我拜你为师。 啊喂讲真我都是来拜师。 你又说你是梁师傅。 哎呀我是梁师傅即是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看梁好行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咁你就即系同人讲，我系唔会自满嘅，亦都唔应该自满嘅。我觉得好奇怪呢个说法，即系你拿住一个满江红嘅成绩表，拎翻嚟俾阿爸睇，全部红色嘅、哦，咁你应该向阿爸去认错，就阿爸，我唔勤力读书，我心散， 我会继续努力噶啦， 我会继续努力嘅，冇理由攞个满江红嘅成绩表话。我是不会自满的，你有什么值得自满 呢？你咪叫跌落地拿返扎沙囉。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D100， 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风波观点。 我相当欣赏演艺学院学生，我都好欣赏阿 CY 噃，佢可以个表情咧大半个钟头不变嘅。 哇，觉得嗰人咧唔系真嘅，即系唔系话佢好假，嗰个系胶人嚟嘅，你明唔明啊？系橡胶做嘅人，系硬胶做嘅人，佢个笑容系可以唔变噶，胶嘅样系好恐怖啊！我觉得。 我寻日喺镜前面咧，去学过佢嗰个，原来好攰噶。我咁样撑起两个拳骨喺度笑咧，两分钟咧，我已经系我牙胶啊，成个位咧系硬晒。 有冇同个仔讲啊？受过特殊训练噶，唔好学阿仔。 乜你有后遗症噶咁样？ 风波观点。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局长想问一下，其实是否跪低咗？ 基本上呢，我理解啦，议会的议员呢是想多少时间呢去了解这件事的。 我们作为一个稳中求变、务实为民的务实的政府呢，我们不断去检视我们工作的进度和成效。 反对一切破坏香港社会安定繁荣、分裂国家的势力。 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梁家权，监制黄德全、周鹏。 6897中罪最壮四，垃圾班子麦齐光、林奋强、张振远纷纷下台。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责无旁贷决定参选。 大家仲记唔记得2011年嘅11月27号呢一句说话？当日仲有好多自认系精英嘅人撑场支持689选特首。可惜好戏在后头，先有发展局前局长麦齐光，应该系破咗香港官场纪录，因为诈骗租屋津贴而落台，由上任到辞职历时只系12日啫。 麦齐光局长咧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喺呢个阶段咧，我唔适宜作任何嘅评论嘅。 除咗麦齐光之外，林奋强疑似因为身为行会成员，收到内幕消息，在加印花税之前偷步卖楼。 他卖楼所引起的大家的一些疑问，所以呢他向我提出是要求放假的，我是同意作的。 林奋强就爽啦，做了一阵行会啫，就放假放到依家，又话有调查报告嘅，得个讲字。而最后仲有张振远， 张振远为主席的商品交易所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因此呢，张振远向我主动提出要求呢暂停他所有的公职。由于这件事呢警方正在调查，因此呢我不适宜作任何评论。 临够一年就有三个人出事，江湖传闻还有一个姓林的会出事。这些垃圾班子比起97前英国人随时准备了几百个人做班子做后备。689呢，垃圾班子兼无朋友，为什么？你自己都认咗啦。 行政长官嘅能力呢唔需要好强，甚至话一个蠢人。 咪就係因为你689蠢喎，星爷都讲咗啦。 蠢嗰啲人呢我就唔同佢做朋友嘅。 好啦，七宗罪第四宗垃圾班子 呢个班子都七，即係支离破碎， 支离破碎啊！ 支离破碎， 起码而家即系行会里边有两件林奋强、张振远，张振远叫做即系正式落台啦。 最惨系最伤系张振远咧，系要被即系、就是、被逼踢佢出。因为你知啦，即系从来小圈子里边仲有个小圈子啊嘛。 张振远系小圈子， 系啊，张振远系呢个即系围内核心之中嘅核心嚟。 系啊，我哋用一个说法咧，以前即系叫做开黑会啊嘛，佢哋叫做即系。大会就是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之前就有个黑会，即是话倾掂晒啲嘢。呢个共产党作风嚟噶， 系 即系你估真系党内民主咩？ 系你估即系三中全会嘅扩大会议吓？ 唔系啊，咪倾好晒啦，个八路倾好晒啦，咁然后就攞出嚟。我哋个决定系咁，大家举手啦。 但系阿叶柳话唔系啊，我哋里边咧都倾得好激烈噶， 好激烈噶， 系但系呢个就虚晃一招嘅啫。 哦，系咯，咁所以吓。咁一走下一个，走下一个，咁啊呢个班子点样去运作落去呢？咁样啊，喂嗱，今日咧就唔单止就演艺学院嗰啲新闻嘅，可以继续再讲嘅，听众都可以打电话嚟1831138嘅，就有几单嘢咧好值得讨论， 都同学校有关， 呢单都系同学校有关嘅，就点咧咁样，咁啊应该如果冇记错，应该前日咧就大公文汇报咧用好大嘅篇幅，咁就 報咗阿李國章，李國章係咩人咧？ 係琴日 啊，前日見啦，琴日 琴日 報啦，琴 日報係 李國章咧就係咩身份咧？就係、以呢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其實我都好懷疑 全國政協嚇係嘛嘅身份，咁咧就走去咧就見咗幾間大學嘅校長， 食餐飯， 食咗餐飯 係。其实呢我哋即係去呢啲咁嘅饭局呢係真係要有个身份同埋呢目的为名嘅。 係。 如果佢淨係单独呢喂我约下沈祖尧食餐饭、喂又唔同喎、因为大家都曾经係做过中大校长。 嗰、个最旧啫。 係嗰、个最旧。但你今次呢係召集晒全港嘅大专院校校长。 即係如果个得闲就去晒㗎啦。 係。你个召集权喺边度咧？ 所谓何事咧？ 系啦， 系嘛？你凭咩身份咧？我点解要见你咧？咁样咁其实真系唔系好踊跃嘅啫，个反应。实质有几啲人去咗咧？实质就有五间大学去咗。 香港大学阿徐立之去咗， 冇错。 中大沈祖尧 冇去， 冇去， 冇去到。 科大陈凡昌有去， 有去。 浸大陈 新 之有去，但系呢个 有 三鼻，因为陈新之都。冇得做㗎喇。 係啦佢应该走㗎喇应该辞职㗎。而家有三间啦。 盛大。 盛大。 就 呢、 个 各位有去。 有去。 OK。 理大 然 后唐伟章。 冇去。 冇去。 然后岭 南 大 学陈玉树。 呢个走啦。哎呀新校长嚟咗啦。工大呢个都走啦不过都有去喎。梁志仁有去。然后就教育学院郑建祥呢个代啦。亦都冇㗎。咁即係话去嘅呢就有港大去咗科大去咗浸大去咗城大去咗，工大去咗， 系 咁揾佢嚟讲乜嘢咧？ 嗱，工大去，我觉得真系冇作用，因为佢已经 换校长啦， 换校长啦，吓， 然后就呢一个岭大都换校长啦，咁啊岭大咧就即系呢个 冇去， 都话冇吓，冇去啦， 冇去， 咁啊唔紧要啦， 系 咁佢讲乜嘢咧？咁根据文汇同大公嘅报道咧，咁啊校长咧。即系呢个前校长咧，呢、行政会议嘅成员咧，李国章咧，就同呢啲五大校长讲咧，就话占中咧，占中啊，呢、个行动系一个违法嘅行动嚟嘅。咁我就想问啲校长，如果你啲学生犯咗法，你哋会唔会保佢咧？会唔会支持佢哋咧？佢就举咗个例子，呢、个例子真系比喻不伦嘅例子嚟嘅。 咪嗱，老实讲啊， 如果有学生偷嘢。即是高买、你会不会去保释他会不会有给他有法律上面的支持呢 嗱引用啊大班那种好喜欢这样讲的就是比喻不伦。你竟然用呢即是高买来到比喻学生那个行为。即是我就觉得是不是过分 呢这个正常的比喻错到离谱。第一占中是不是一定犯法唔系噶嘛，系咪先？唔系一定犯法噶嘛。如果按照晒嗰啲程序啊嘅做法，可以咩事都冇噶嘛，系嘛嘛？警察话喂你好走咯，咁我就走，咁犯咩法咧？冇犯法噶。 我就其实咧，我琴日同阿大班讨论咧，冇时间深入去探讨一下，占中系犯法嘅时候，咁派一万人去守护中环， 系咪犯法？ 系啦， 系嘛，系咯，你行人路唔够企，企晒出马路，咁系咪犯法？系嘛？大家都 不如我去我可唔可以我保护占中人士，我去做一个保护小队队员咁得唔得咧？ 好啦，再退一万步讲，真系犯咗法，呢种犯法都系一种公民抗命， 系 同去高同佢喺超级市场士多百货公司高买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两码子事。 嗱，今朝我同你讨论 污名化将呢个占中系咪？ 嗱，今朝我同你喺度讨论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大家不约而同都谂到咧、五四运动 系 吓当年北大嘅校长，哇，嗰种风骨咧，即系令我相信咧，令到咧而家当今八大校长咧汗颜。 蔡元培。你知啦，当年北洋军阀就拉咗啲同学啦，系嘛镇压五四运动啦，拉咗好多同学，又要集体去告啦，好有趣噶。如果个历史咧， 佢真系拉咗啲学生喎。 嗱，唔单止佢拉咗啲学生都好啦，原来咧有五千几个学生啊，当年啊，北京十六所高校啊，高等院校啊，五千几个学生啊，师生啊，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啊，同占中嗰啲一样啊，去自首啊，五千个。 你拉我啦、okay? 我是犯咗法啦咁。 咁、然后呢就喺北京嘅各大专院校呢有十几廿间不以呢个蔡元培为首发表声明要求保释呢一班学生而且嗰、那个声明讲到明呢如不释放被捕学生一律罢职唔捞啊。 仲要走去坐喺前面静坐。 唔捞啊咁样。呢个蔡元培嘅做法。台湾台大校长傅斯年都系警备总部呢入去学校去搜嗰啲所谓匪谍学生。傅斯年提出严重嘅抗议话够胆你就拉学生我同你拼命。呢个就系大学校长嘅风骨。OK? 其实港大校长示范过佢嘅风骨系有几硬噶啦、啊。你即系李克强事件你就知道啦喺你自己校园里面去拉人。 呢、这个唔单止啦今次呢个呢一场即系校长会面嘅风波咧，就得人惊嘅地方唔单止喺度，即系李国章就个比喻不灵，觉得系令觉得非常之可耻啦。咁啊，文汇大公报咧就去报道呢啲校长嘅回应。嗱，李国章就问佢哋：，诶，偷嘢、啊，你哋会唔会担保学生啊？咁样，李国章就引述呢个与会嘅五个校长就话不会。佢再问五个人咁样。学生参加占中你哋会唔会有保佢哋啊会唔会用公帑嚟保佢哋啊大公报嘅报道就话几位校长均不认同用动用公帑担保以身试法参与占领中环行动嘅学生。文汇报呢又话李国章又透露多位大学校长同意有责任让学生了解犯法后果。倘若学生依然执意犯法校方决不能护短。 是这个决不能这三个字呢真是。但我又唔知道文汇同大公嘅引述咧，系咪咁准确？ 而家话俾你听，系唔系准确咯？不，并不准确。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嘅目的就系话俾你听，文汇大公引述李国章，李国章同文汇大公讲嘅嘢，部分或全部曲解咗呢个大校长嘅意思。 因为佢有两大咧，就即刻扑出嚟。嗱，好得意啊！嗱。港大就重申大学同埋徐立之一贯尊重学生参与活动发表言论等嘅自由同埋权利。嗱、佢用引号嚟引住㗎、当学生有需要时学校系会考虑具体情况提供辅导与协助。嗱喺度虽然保留好大嘅弹性。 弹性。 咁、但係起码都正面少少。即係睇系咩事就提供呢就适当嘅辅导。这个辅导又可圈可点。 浸大陈新之的回应呢啲报纸问佢啦回应就点呢陈新之鼓励学生以理性态度参与活动。冇话保冇话唔保。理性态度。 是但是陈新之的理性呢喺呢个争夺校园事件里面呢 陈新之都发动学生。 哇是好犀利啊。 一样要去静坐啦抗议你啦做咩啫。 唔系喎浸大都有个传统喎。嗱喺浸大未成为大学之前呢喺浸会学院呢因为我经历过。当时就是佢未接受政府资助呢佢要有一个牺牲。 是 就是佢要你 cut 咗某一啲认为冇鬼用嘅系。於是其中一个就是土木工程系。咁喂你 好似引起风波喎。 引起好大嘅风波、又示威又成。 是囉。 当时嘅校长谢志伟。坐喺正座学生最前排，一个坐喺度，其实佢真系我表态，我支持学生，咪呢啲亦都系风骨咯， 系啦， 即不过我都估唔到陈新之咧喺争夺校园事件咧企到咁硬嘅， 系啊，喂，但系兴啊嘛，你明唔明啊？好啦，咁啊呢一个 嗱科大仲有啊，嗱科大咧就承诺，发言人承诺都唔知够唔够力吓， 够嘅，唔敢乱噏嘅。 大学尽力维护师生，按情况提供适时及适当嘅协助。嗱呢个好过港大， 好过港大，呢个实正啲， 系 实在啲， 系啦， 适时适当， 系啊，即系话好快俾你， 系啦，好快俾你系有嘅。好啦，咁啊呢个就系头先讲咗港大嘅回应啦。科大有去嗰、那个吓，陈凡昌有回应，即系话咧，呢两个有去嘅校长咧，三个有去嘅校长咧，某程度上咧都兜巴刮落李国章度， 但系有人冇刮到啊？ 某程度咧就兜巴刮落文汇大公度，有边个冇刮？ 城大 唔回应嗰啲咯， 去咗边啊？ 唔回应嗰啲咯， 工大我觉得都情有可原，喂，唔关我事啦嘛， 我走啦嘛， 系啊， 系啦、啊。 嗰啲唔回应嗰啲啦。但我哋要讲下，即系小弟嘅母校嘅校长，即系我哋永远都系又对佢比较推崇啦，系嘛？即系因为我又识佢啦，咁啊又倾过偈啦，又觉得佢系非常之开放噶啦。中大就冇去啊，阿沈祖尧 系 就系唔得闲啊。嗱，我就劝啲大学校长呢啲咁嘅鸿门宴咧，就少去为佳， 系 摆你上台嘅啫。咁啊，阿沈祖尧真系醒，我就唔去。OK， 唔去咁佢就透过中大嘅发言人咧有个回复，谢你致沈校长嘅查询，以下为香港中文大学嘅回复：中大尊重言论自由，尊重支持大学成员有表达不同意见嘅自由，大学必须兼容并包，让不同意见百花齐放，同时让师生有足够嘅空间追求学术理想，贯彻大学嘅人民精神。中大希望大家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意见及诉求，谢谢。 好嘢， 系咪实质好多啊？ 实质好多，因为佢又冇去嘛。嗱，我好相信咧，去嘅校长咧系万料不到咧，佢哋呢一个聚会系曝光嘅。 冇错啦，嗱，李国章呢样嘢就唔系好道德啦。 嗱，李国章系专登咁放出嚟嘅， 咁佢有任务在身啊嘛。吓，佢系 佢交张成绩表同阿爷讲。我做咗嘢， 佢阿爷咋系啊？佢阿爷系咯，系我做咗嘢啦。而且要同阿即系阿六八九讲噶嘛。喂，你啊做个大学校长，咁而家就兴冚冚，系嘛？咁系咪都应该同校长讲下？ 系你即系出手嘅时候咯。 咁你又同佢哋有交情，有鬼交情，咪得罪晒人啦？你有在任嘅时候，系咪先？咁你咪去咪同佢讲下，做呢个教育局长嘅时候啊，就更加得罪人啦。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呢样嘢睇得到成个政治嘅判断啊，系好大嘅问题。咩问题呢阿权老一脱嘅人，即系包括呢个中国共产党，包括呢个六八九，包括喺政府里边班子嗰班人，仲以为竟然仲以为今天搞掂个校长就可以搞掂啲学生，即系蠢到嘉玲，你同个校长讲完。好啦，校长话系拍晒台，我坚决唔会保啲学生噶啦，吓又拉佢坐监啦，咁啲学生就唔去噶啦咩？ 喂，佢系嘛？完全无视咗个现实咧， 白痴嘅简直。 嗱，校长、老师同学生咧，其实咧从来系一个对立面嘅。 我个年代 系咪先？ 我三十年前毕业啊，我从来都唔会听校长老师说话噶啦。 有阵时 小学 咧， 而家 仲系专登咧搞鬼你， 冇错。 喂，咁先系学生啊嘛， 系专登反叛噶嘛，我哋系嘛？咁你话校长，你同佢倾完，坤掂佢啦，讲掂啦，佢出嚟表态啦，系啊，嗱，你哋唔好去占中啦，占中咧，你出咗事，我唔保你噶啦，咁样。啲学生话：你边个啊？ 嗱，所以 你唔保咪唔保 咩啊？大学校长咧，你哋讲嘢要小心。我相信当时咧，有啲当中有啲人咧系 hea 一 hea 啊，李国章嘅 应酬佢 系啊，但系就细估唔到咧，李国章咧一个屈美十咧就扇咗呢单嘢出嚟，就摆晒你哋上台啊！ 仲要文汇大公大幅报道，独家报道，其他报纸都冇嘅。咁你咁啊，令到个校园咪就更加嗰个气氛咪紧张咯，即系你啲校长。应承嗰啲咁嘅嘢，后来佢否认啦，啲校长，即系意欲何为咧？恐吓我哋啊，吓仲要用咩高买嚟做比喻系嘛？我哋而家去高买啊，去偷香口胶啊！大佬啊，我哋为公义，我哋为我哋下一代，我哋要有民主嘅政制，啲学生系可以咁从道德高地去挑战你噶嘛？ 莫非？有啲大学校长就真係正如某一个大学校长后任嘅大学校长讲啊边个先我 boss 而家做咩李国章系佢 boss 系囉 吓 我点解要听你讲 点解要听你讲啊 系啊 系咪咁啲学生听完之后系咪好硬意啊吓系咪要兴问罪之师啊返到如果我做当年我做学生会 我即刻踩去校长室前面啦、 啊、喂你应承咗人点咩 你讲过咩喺法 国 咩 嘢应承咗啲咩嘢我一定会咁做啊俾你听而家三十年后就火气细咗好多啦。 其实昨日都见唔见到有大专院校走去嘈自己校长。 我都应该抗议啊太多嘢发生啦嘛。 考完试咯 系嘛 可以做嘢㗎喎。 好得闲㗎啦而家。考完试成个几月㗎啦已经放咗假。仲有㗎即係沈祖尧呢我哋啱返嚟先详细讲啊即係我点解会咁尊敬嘅沈祖尧呢因为佢曾经做过一啲嘢呢係身体力行。讲话学校是一个表达不同意见的地方尊重言论自由让不同意见百花齐放。 唔系口讲嘅， 系一定要身体力行出嚟嘅， 系实际做嘅吓。佢、啊、做过啲乜嘢咧？我哋应该亦都可以揾啲当事人啊，有机会揾得到，唔知起咗身未啦？可以联系下佢哋。 有几多个好似我哋咁早起身啦？ 咁啊，我哋嘅电话系1831138，唞唞，转头再倾。啊！哦，原来够钟喎，原来吓、啊，我哋系到29:40哦。我哋唔系咩？我哋咪41分41秒就要拜拜嘅咩？原来 正点先系41秒。哦、 正点咪知啦。系啊，我睇牌做人。 仲有咧，曾经咧话过俾我哋听咧，我哋个钟咧喺网上攞人哋落嚟嘅。吓、啊、网上攞个钟入嚟咧系唔准确嘅。 唔、啊、准确噶。 系唯有我哋要继续讲落去。 系假咁啊，继续讲咯，我哋继续讲。嗱、 啊，点样身体力行啊？ 点身体力行咧？当年呢、啊、我哋有个叫做陈善盈啊阿通入咗嚟啦我唔讲字啦。 係啦留返俾阿通啦。 阿通你又扇我一镬啦阿通。 阿通八面玲珑啊。 有单交通意外要 搬 埋出嚟。 但半个 问题呢阿大班哥喺度呢你曾经何时见佢迟嘅 咪就係囉。轻松晒， 系啦， 放松晒。 我今朝瞓醒个背脊，唔怪之有啲花啦。有单连哥你啊， 你又话好轻松嘅， 有单交通意外咁系啦，咁啊唔该晒同事啊，嗯。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还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啦时间早上8:30咁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咁有钟啊唔系交通意外应该系坏车提一提大家啊咁三号干线之路向返呈祥道方向啊近个清丽苑对开呢有部就坏巴士跪埋一边啊。咁现时车龙呢排返后面嘅三号货柜码头桥面嘅咁塞紧车各位呢麻烦尽量忍让啦吓同埋沿途呢留意返警察叔叔指示。好啦咁睇返港岛区咁港岛告示打到改呢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加埋落中环海景大厦㗎。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开始间风㗎啦。另外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龙尾上环消防局嗰边。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就女童军总会啦。咁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现时是果栏啦。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石门回旋处㗎。哇李国章用个咩话高买论吓嘛哎向一班大学嘅校长其实即係同埋学生一样㗎啦哎顺便施压埋㗎啦哎就讲埋啲无谓嘢哎有自己偷换概念吓偷哎佢自己就偷啊就是、偷换概念嘅偷囉哎真係好心佢啦吓你越嚟咁日越多人反感越多人七一上街越要同你作对㗎啱唔啱先啦嗱有啲校长呢啊就有出席啦就而且回应得几好㗎吓哎我哋民主开放态度鼓励学生去参与一啲社会活动嘅啊有啲就啊唔得啦有出席但又唔出声啊冇回应啊好似话饭后甜品系凉粉喎系咪哎呀顺便食埋㗎啦。 有雪糕㗎。 有雪糕㗎、哎、雪糕凉粉。 阿汤 点呀点呀 你以为讲咗三号干线嗰个坏车就讲咗车事㗎啦。咁李国章揸咩车啊 李国章唔系个揸咩车嗱依单都系车㗎李国章车大炮啊嘛。系呀、啊、一样啱㗎。 又俾你兜到啊。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你唔好再搞我啦一大班返嚟宣章啦。 有天气啦嘛。 有天气报告冇错啦。咁现时温度呢就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呢78%。咁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测站呢就20至55，属于轻微至到偏高。咁路边监测站咧就50至70，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噶。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咁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咧风势清劲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酷热嘅。 你仲记唔记得咧？阿大班有一段时间咧，好着紧个空气污染指数 啊。哦，系啊，系啊， 一定要你哋报噶嘛。 有噶，有报噶、 啊。但系有鬼用咩？数码讲咧，仲使唔使报啊？ 唔系啊， 相信都要嘅。 唔系我话有鬼用咩？空气污染指数你应该揾个测嗰个机啦，摆喺大班个鼻哥侧边。是吧哇你那个是什么铜锣环啊什么中环啊鬼用咩 那些路边监测站啊我相信如果摆在他旁边极高啊可能 是啊因为他是污染源啊嘛 我不知道我不回应哎我学啲校长讲啊哎我不出声啊、okay. 好啦好啦揸紧车我是正紧的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Cheers, Italiano, 意大利薄饼，意大利粉，风干火腿。 Bravo, 男人之家要识饮识食，饮咩意大利酒呢？食乜嘢美食呢？ 听神为食马拉松， 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意酒会有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揀优质意大利酒。 喂喂喂，约唔埋老友， 开心品酒 ，Cheers。 七一我上街， 犯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呢，是不可能不犯法的。 我顶不顺啊！ 习近平啊，话打造中国梦啊，我哋香港人想自己香港好，中国恶梦啊，呢、這个就系梁振英啊，快啲整走个添啊，真系搞破坏，整紧香港毒瘤啊，呢、這个 为公义争取民主，要梁振英下台，希望中国可以结束一党专政。 七一我上街， 主要系想争取普选， 维持公义，令到香港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嘅公义社会。 831100或者 WhatsApp 热线97036454，录低七一上街的理由。 七月一号 D100 现场视像广播七一大游行。 我怕的地方是什么？七一游行就变成香港的历史了。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想問一下，其實 是否 跪 低做手術？基本上我理解議會的議員呢，是想多少時間呢去了解這件事的。 我們作為一個穩中求變、務實惠民的務實的政府呢，我們不斷去檢視我們工作的進度和成效。 反對一切破壞香港社會安定繁榮、分裂國家的勢力。 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梁家权，监制黄德全、周鹏。 佢头先咧就俾阿通入嚟打断咗，讲中大校长阿沈祖尧咁做过啲咩咧？ 系我洗耳恭听， 你唔记得咗啦？系咪？呢单嘢其实都几深刻噶，令我哋。就是学联那位应该是副秘书长定秘书长，我不太记得了，当年他的职位，他是中大学生来的。就是因为冲击这个递补机制的论坛，就被判三个星期入狱三个星期。OK? 嗯。 申请上诉啦，要申请法援啦，咁在学校都很轰动啦，成为香港的公共新闻，因为他一个普通学生啦，在学的学生。咁因为呢个社会嘅事件，咁於是呢就要惹上官非，就分钟要坐监。咁当时呢沈祖尧呢就联络陈善盈 ,ok? 就话俾佢听，写一封信俾佢、就话我愿意用个人嘅身份 去 协助你上诉、法律上面如果你唔够钱嘅话、你需要钱呢，我愿意协助你上诉，资助你上诉。同时呢校方呢是会为他写求情信以及提供法律意见。好感动啦，是不是？只是这样东西我觉得都令人好感动。校长可以什么都不用做的。校长可以不做的。 又或者推晒给学校做。 你犯法嘛，咁推入。然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他说中大师生一直站在社会的前线，为维护人权、捍卫弱势社群而发声，对此传统深表骄傲。嗱，呢封信咧，即系令到我今天啊，读佢哋嘅片言隻语，仍然深受感动。啊，一个校长，佢对一个自己嘅学生视如己出，当自己个女咁。然后你犯咗法，无论如何，阿爸都撑你，起码我要去帮。嗱，我企喺你嗰边，我觉得你做嘅嘢系啱嘅。K 其实他表达这种支持而已。 其实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沈祖尧接任做中大校长，即是大家认为这个人是不错的，但是呢就觉得可能没有大将之风。 是他觉得啊，因为有一个医生， 一个医生 沙士英雄， 同埋沙士出嚟嘅时候咧，都系 佢 好温文啊，咁样去讲， 不嬲都系咁， 系不嬲都咁。但系 见好多次都系咁嘅。 所谓风骨同埋节气咧，唔系喺外表嘅， 唔系一定要慷慨激昂嘅， 系啊，系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去体现出嚟噶嘛。 咁而且佢做咗中大校长之后，好多新友啊，同佢前任比较，同阿刘遵义比较，其中一个新友咧就话：我哋学校咧。唔系去比拼啲同学毕业生咧，佢都赚几多钱嘅，赚几多钱唔系等于学校嘅成就，亦都唔系一个大学毕业生嘅成就。我哋咧由今天开始，嗰啲赚几多钱嗰啲数字我哋唔公布啦。咁啲人就话：，你唔敢公布啦，你赚得少嘛？呢样嗰样嘅咁样揶揄佢啦。我就激自赞赏我呢种做法。 系 做乜嘢都要比拼啫 ？So what 系嘛？你睇佢做投行去炒房嗰度。你真係好掂呢，淨係花紅都2000万啦，可能一年咁。 如果就算啦，你间投行出咗事呢，有納税人嘅钱可以补。 係呀係呀，美国嗰啲係咪？ 美国嗰啲全部都係咁，而家又赚到盆满钵满。 大到不能倒係呀。咁你喺道德上面，即係你 情何以堪啊。 你行出嚟话俾人听，你用咗人哋嘅钱，公公婆婆啲钱蚀晒，咁然后自己攞花紅，係咪？咁你有咩几馨香呢？係咪？咁所以我係完全赞成沈祖瑜呢个做法，唔需要去比拼。你啲畢業生賺幾多錢就等於你學校嘅成就。咁但係呢一單嘢呢，我覺得就即係令我憤怒嘅地方呢，就是李國章即係向呢個文匯大公嘅講法呢，佢就係完全去曲解咗啲大學校長向佢講嗰啲嘢。嗱，我引述兩段啦。第一段呢就文匯報咁講嘅。佢話呢，李國章向眾人表示校長確有責任維護學生。但方法是令学生清楚了解违法之后留有案底对将来发展的影响。如果学生是执意犯法，校长不应该护短，而众人亦同意其观点噃。众人呢啲大学校长， 点解唔当场咧？大家喺度讨论一下啦，未必一定要反驳佢嘅观点，系咪讨论一下落学生点解会准备有啲咁嘅行动？ 系啦。个社会背景系乜嘢？ 系啦，系应该探讨嗱，其实应该食住呢个机会啊。佢系行政会议嘅成员，就话俾佢听，喂，你同我话俾你老细听，其实成个社会嗰个诉求系乜嘢啊？ 呢个好重要啊嘛。点解会走到呢一步？点解学校会引起咁大嘅反响？学生点解要被逼做呢啲咁嘅嘢？唔做点解唔得？个直选真普选嘅诉求是什么一回事？你作为大学校长，系咪都需要力陈利害咧？ 虽知道咧，我哋呢啲小市民咧，只能够喺烽烟嘅节目里边，喺报纸嘅舆论版上边咧，去发表我哋意见。曾几何时，我哋可以咁近距离咧接触嗰啲 权贵 核心嘅成员？喂，你哋有机会接触嘅时候，点解唔直接将？即系校园里边嘅声音带俾佢哋咧， 系咯，系嘛？即系你校长有冇失职咧？系嘛？仲有呢个大公报嘅李国章指出，如果真系想维护学生，就应该向佢哋清楚解释实际嘅情况。学生可能执意占中，但系校长不能用公帑担保学生冇事。在座的校长都表示认同。你听下，你睇下，如果呢啲系真嘅话咧，嗰种嘴脸咧，系嘛？是不是令人摇头叹息？ 摇头叹息啊！一代校长不如一代。 即是那个是不是校，那班是不是校长来的呢？这样。那么当然他后来呢，就有些记者访问他们呢，他就讲一些门面的说话啦，这班校长有需要的时候要提供具体的情况，提供辅导与协助啦等等。那么究竟是不是李国章为了邀功 将校长就 讲大了，言过其实，就我就仲有江湖地位啊，我就喺个饭局里面就搞掂晒啲校长啦，佢都同意我呢个说法啦，佢哋如果第日出去占中出事呢，我哋就唔会担保佢啦。 其实呢，李国章乜嘢呢？李国章最近有异动喎、除咗呢一单新闻之后呢，喺在此之前呢，其实佢亦都见过报喎，係两三日前嘅啫、就话我唔再出山㗎啦，我凑孙啦嘛。 咁啊， 越讲越有嘢 嚟嘅咧，呢个系嘛？ 唔系越讲越有嘢噶啦，吓吓。如果你系低调嘅吓，咁你唔使出声啦。 啱啊，啊，我亦都有一次见过佢咧，即系提起。啊！话啊，出边有江湖传闻、哦，你系有机会做特首咁、哦、样。 喂，佢真系有噶、哦， 哇！ 同埋佢自己都 不得了，梗系啦，开心到不唔系嘅，冇呢啲事。 系啊，你有边个会支持我啊？ 跟住就好认真咁样，面都红晒咁样，系嘛？听下我哋啲分析咁样啊。咁所以即系你唔知啊，即系佢究竟做呢一样嘢系咪想立功？啊！立咗功之后， 所以知道 可以更上一层楼。 大家注意分清楚，佢、啊、想立功唔系向阿 施 威立功，系向阿爷啊。 佢阿爷 啊，因为咧，佢其实佢睇通嘅，佢、 嗯、 知道施威其实系冇本事嘅。 啊 同你讲系嘥气嘅， 冇错啦。 吓、啊，我系同北京讲嘅， 你嘅泥菩萨过江， 系啊， 自身难保、 啊、你。泥菩萨，你要沉落水就轮到我嚟噶啦嘛， 所以咧 系咁样谂、 啊，啱啊，绝对啱啊！呢个思路系完全正确嘅，即系咧每一个人，阿施威身边嘅人 系 都候住佢个位，吓、啊、知道有个虚位、啊。 表面上我就同你嘻嘻哈哈，吓、啊、暗中我睇你点死 啊！ 即系你林郑吓话要同佢合作无间，施威而家都系咁样系嘛？即系李国章吓、啊、自己出嚟做啲咁嘅嘢。就话俾佢阿爷听，我搞掂晒啲大学校长。 嗱，你信唔信啦？我觉得咧，喺未来嘅日子咧，佢会越嚟越出得多嚟。 系 吓，因为佢真系咧后生啊，喺咁多个里边， 相对 佢系有机会嘅吓。因为若干年前咧，佢其实即系都候住呢个位。 嗯，系啊，系啊。吓， 只不过咧，佢真系向人问过。诶，边个会唔会支持我？边个会唔会支持我？ 即系已经系部署噶啦， 系摸紧底， 系啊，摸紧底。 系因为咧，佢自己一个咧，好难咧，系走入去嘅。佢、 啊、 唯有咧，一定要有所谓自己班底。嗱，自己班底咧，唔系官员，系幕后嘅扯线人咧，够唔够力啊？ 当然啦，咁、啊、你要说服到上面，第一就换人啦，换人咧就。将我摆入你个换人嘅名单里边啦，好重要 按部就班做 啊嘛，嘢第二步系嘛，咁啊摆咗个名单就有机会出 系啦。跟住咧就希望好似海绵咁啦，吸纳呢个支持嘅嗱，唔系民众， 唔需要， 唔系民众，系要喺政治同埋财经圈里边咧系有实力嘅去支持你 吓。咁所以咧就佢哋行政会议里边啲人咧就系。同床异梦，鬼打鬼，大家揾把刀喺后边乱咁插噶啦嘛，呢个就好明显睇得到啦。咁但系我成日想话，即系点解佢哋仲系咁落伍啊？即系对于香港嗰、那个即系民情民意政治嘅生态，仲系逗留喺三四十年前，就算系五四运动嗰个年代，蔡元培也好，教育部长也好，能唔能够？行出嚟喝住啲学生，你哋唔好上街，佢就唔上街啊？会唔会啊？你哋唔可以犯法，我唔保你，佢就唔犯法。 历史话俾你听咧，你越叫啲人唔上街咧，你反而会得到更大嘅。 即系就算你系去到五四运动嗰个年代，咁多年前，喺一个好封闭嘅社会。学生嗰种咁嘅情绪，如果佢对于国家民族社会、对于权贵、对于公义上咗头嘅时候，你系阻唔到佢噶， 阻唔到，而且咧系惹嚟更大嘅反感啊嘛！吓、 啊， 本来我冇谂住上街嘅、啊，你咁样讲好，我就上。 同埋年轻人咧，系有一种反叛嘅心理系咁噶，吓、啊，即系以我为例，我当年做学生会学生部嘅时候。我哋系好讨厌、好憎嗰啲同学生联系嘅老师，成日走嚟搞住我、激格我噶，你明唔明啊？好憎嘅，关你咩事啫？即系你系老师，我知道你有任务在身，你好言相劝翻，听完之后我就水过鸭背，拜拜。你唔好听完一次又倾一次，你想点啫？你劝我乜嘢啫？我 哋录音机咁啊，你明唔明啊？同埋咧，嗱，佢我即系当年我都试过同你倾咧。我会怀疑你实质上嚟摸底， 背后有嘢咯。 系啊， 特务 系特务，直情系刺探呢个军情啊。 咁样咯，就算校长，当年我哋嘅校长系马林， 馬林你知啦，林到不得了啦，即係人同個名字一樣啦，係嘛？完全冇火氣嘅，有一次我哋唔知道，我都忘記咗啦，三十年前做咗啲咩嘢，總之係得罪咗學校，得罪得好緊要啦嚇。咁然後佢召我哋成班同學入去校長室嚇，斟曬茶喺度傾偈嚇，然後就真係。好言相劝，唔系恶史能登噶。 马林算好啦， 好好噶。 其后嗰个刘津义系唔数学生噶嘛，出晒名噶啦。 咁然后啊，吴志森家和万事兴啊，即系讲啲咁嘅嘢。我心我就唔好驳佢，但系内心就觉得非常反感。哇，呢、這个阿伯讲啲咁嘅嘢，你知唔知公义为何物噶？即系嗰时我哋咁样噶嘛，你知唔知啊？我哋咁嘅心态噶嘛。今天嘅学生比我哋强烈百倍。你话搞掂个校长就等于搞掂啲学生，天方夜谭嚟。 唔系呢个白痴谂法， 系嘛？ 系脱离咗呢个即系潮流。 系啊，咁你咁努力去搞掂啲学生嚟做，搞掂校长嚟做咩咧？搞掂校长就可以令到占中胎死腹中咩？系唔会噶嘛？仲有就系你话嗱，你因住啊，你有咩事我唔保你噶，你咪讲咯，你再讲尽啲啦。你有案底啊！我开除你学籍啊！你够胆讲？你够胆公开讲出嚟啊？你觉得我呢个恐吓啊？ 所以佢咪嗱一声扑出嚟有补充声明咯， 反弹咪更加大咯，系嘛？即系用下脑啦， 唔系全部上晒脑啊！佢哋系上晒脑，唔系冇用脑啊！因为咧，大家都计自己嘅盘数吓，真系同床异梦，系各自修行， 真系 吓。你谂下行政会议里边几多个想做啊？你嗱数得出？李国章 系 陈志思， 嗯， 叶柳 系，哇 哇呢啲你净系啲净系 净系呢个非官守三个， 系呢三个啊， 就打餐死啦， 已经打餐死。嗱、呢三个都号称建制派啊嘛，净系建制派都分饼仔分、分文、 啊。然后官里边啊，起码林郑， 林郑 候住呢个位。 阿胡苏咧就唔想嘅，但系咧可能俾人劫佢出嚟。 胡苏连财政司长都唔想做。 我唔可以打下剑嘛、 剑好啦， 你再做我整招红拳，你睇下， 即系佢而家低调到不得了，仲俾人话两座大山之一，几冇人啊！ 呢一个咧就真系丑恶啦，专登搬佢出嚟， 系咯，突出佢， 突出佢，俾人 踩佢， 系啊， 系嘛，为林郑服务，喂，何启华沦落至此，真系吓、都令人慨叹，因为我都算同佢系朋友啦，都算识佢。好长嘅时间啦，都算有偈倾啦。 但系咁，我自己觉得咧，何启华咧，即系唔够一年咧，反台咧，反得唔够彻底， 唔够彻底， 真系唔够彻底。即系佢系嗱，佢好似话，哇，喂，你讲啲咁唔俾面啊 ，CY 嘅说话，你应该直情走埋出嚟上街啊！ 但系我觉得佢何启华嗰个所谓嘅反台接受明报访问咧，留一手，留有一手嘅，佢。表面上就好似话对阿 CY 失望，但实质上佢系捧林郑，你睇唔睇得到？ 系， 即系我对 CY 失望嘅原因就系因为底下班公务员吓喺扶贫嘅问题上边因循苟且，咩都唔做，然后呢一座大山，第二个大山就系、 是、因为攞唔到钱， 曾俊华又系咁样是、按住本子办事， 虽知道咧扶贫委员会系阿林郑揸庄， 系啊，所以令到林郑咧就好难做，咁啊 CY 嘅扶贫嘅政纲就不能落实，林郑咧做扶贫委员会咧、做唔到佢实际嘅工作咧，系非战之罪，系底下班人咧卡佢位啫，咁样，咁其实实质就系话，即系 行装冇剑。 即是说即使 CY, 即是因为民意的问题、最后都被逼、腰痛又好脚痛又好肚痛又好要落台。 不是我牙交痛。 牙交痛即是交得就是样子。然后最后是林即是要再洗个牌再来过的话呢林郑都是我支持的人。其实即是何启华几时学到这么古惑呢真的。 系啦，乜即系诶？ 佢唔系我心目中嘅形象。 佢出嚟支持 CY 咧，嗰阵时我应该，咦？喂，同我嗰廿几年前认识嘅唔同咗咯。 啊， 即系喺 SOGO 嘅时候咧，因为嗰个社区 组织协会吓、 真系唔同。 系咯，咁嘅点解嗬？咩咁嘅嘴脸嘅？ 坦白讲啊，阿何启华到佢呢个阶段咧，无求啦嘛。 當初如果他是有求的就不會走去社區組織協會做一個總幹事啦。 是啊。啊是有幾錢啫嗰度。 喂他屋企都 OK 的。 是有企 OK 的、啊、有生仔的好像。 是啊咁、啊、你即係仲要即係同低下階層市民呢係、啊、服務。我覺得當時我真係好敬佩他。 嗯。 即係呢份心智係相當之值得受人尊敬。 是啊。啊喂好難做㗎。 好難做。 係咪你又喺基層市民你知香港啲基層市民為佢哋服務嗰、那個政策嘅嗰種貧乏、嗯、令到佢舉步維艱。 你有時呢面對政府呢當年港英時代政府實際上呢對即係低下階層嘅支援係唔夠㗎。 第二仲係新移民。你知香港幾歧視㗎啦。係咪先對於新移民。兩樣嘢都死剩㗎嘛。咁所以我嗰時點解會尊敬佢呢佢話幫我聽呢成日收到嗰啲恐嚇電話。做咩你为咩大陆婆啊大陆啊大陆佬啊大陆仔服务啊你点解唔系香港人服务啊哇顶到佢七彩即系好其实系好种族主义嘅吓佢顶住吓起码、嗯、即系我觉得令人尊敬嘅地方喺呢度。咁到今天 咪仲有 好政治喎、啊、越嚟越。 因为呢佢呢啲帮帮人呢我哋经历咁多年呢见到呢帮助弱势社群嘅人呢最终有一个目标呢就走上政治嘅台阶， 嗯， 系有自己嘅打算嘅，但系佢冇嘅，吓佢 即系最后会选举， 系啦，去选举，去攞个席位， 奥巴马都系咁啦， 但系佢冇喎，吓佢仍然系守住自己而家做紧嗰个位， 嗯， 吓守咗咁多年，哎呀，就估唔到，临嬲尾整一剂梁振英， 唉，林美香系嘛？呢一、這个系啊叫做嗯。啊晚节不保啊我唔知系咪叫晚节啦即系佢都唔系太老啦咁点解会走呢条路呢好唔止㗎我亦都睇到唔少嘅所谓嘅凉粉嘅访问啦其中一个又同佢反台㗎啦嗰个就系、是、即系表姐你好嘢嘅导演佢叫咩 张坚庭。 张坚庭、嗯、啊就我昨日睇到个访问。 系、啊、当初教佢㗎嘛。 教佢㗎。 系 啊。啊佢唔止教佢大家记得好似梁家杰出嚟对周荫权嘅时候佢又教过梁家杰㗎嘛。 所以咪大家啲人好奇怪囉、啊、喂点解教过梁家杰又可以教呢个梁振英 系囉、 啊啊、都系姓梁。 都系姓梁可能佢对姓梁嘅就有情有独钟都。 系又、啊、对我有冇情有独钟。 冇教你你出嚟、啊、选特首可能佢教你啦。咁佢今日呢就即係我唔知尋日好似接受呢个明报访问啦明报个凉粉系列㗎嘛。 係 呀。咁大概个意思就即是张坚庭就话我对个 CY 失望。失望最大失望嘅原因就係佢喺僭建嘅问题上面唔老实。係。冇、啊、出嚟认就用语言艺术。即、啊、係、就是、我冇讲过我冇僭建啲咁嘅语言艺术。咁令到呢佢连翻盘嘅机会呢都冇咗。係。Okay? 咁、啊、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佢呢个分析都好准确。啊佢真係呢一鋪呢係令到好多自以为有识之士呢、啊、 失望嘅。 失望因为呢你当我白痴呀、啊、我係有识之士喎、啊。喂你咁样讲吓、啊、语言艺术你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呀咁佢毕竟我读过下书㗎嘛。 啊、即係我都识字㗎嘛。 係呀 係咪我都识写返识个写个剧本㗎嘛识拍戏咁大佬。 我都识个丑字点写㗎嘛。 我都出卖㗎嘛呢啲嘢係咪咁佢佢系话佢咧呢啲咁嘅说法咧，本来咧其实系如果你讲大话，咪即系你真系僭建认咗佢咧冇问题。佢话僭建咧系香港人嘅原罪嚟嘅，即系张坚庭讲，好多人都有吓，香港地方太细啊嘛，地价太贵啊嘛，系嘛，唔僭建就好似对唔住自己咁啊嘛。 我只不过善用个空间啫。 咁于是咧，如果佢话张坚庭话，如果佢喺 day one 出嚟认咗僭建。咁其实件事就可以好顺利嘅发展嘅， 但系历史系冇如果嘅。 但系我话俾佢听唔系，我话俾张坚庭听唔系。即使佢认咗僭建，梁振英语言艺术系继续会存在嘅，继续会嚟嘅。因为梁振英系一个病态嘅讲大话强迫症嘅人，即系好似我唔记得个肥佬礼定系边个话佢就系、是、嗰种人咧，就系你喺街见到佢落街买面包。其实佢系落街买面包嘅啫，朝头早食早餐。 我嚟散步， 啊、我嚟散步。我带狗屙撇撇啊，只狗咧，我唔知去咗边咁。佢系唔会喺任何情况底下都唔会俾你讲真，即系唔想讲真话话俾你听。佢觉得好冇安全感嗰种人嚟，咁、嗯、所以即使喺僭建嘅问题上边，佢认咗，佢唔系等于佢施政会顺利嘅。即系呢个我认为啊。 張堅庭睇錯咗嘅地方。 係因為佢嗰個劣根性咧，係深埋喺佢嘅心裏邊，改唔到嘅。 一個地下黨員咧，首要嘅一樣嘢，知唔知係乜嘢？就係、是、唔認自己係黨員啊嘛。 佢做得好徹底。 咁呢個咪就係講大話嘅最劣根嘅地方咯。你發夢啊，發喺口夢，個老婆瞓喺隔離啊。都唔可以讲大话，即系都唔可以认自己嘅党。 但系佢咁样起咗一个好恶劣嘅示范作用啊！ 好啦，我哋真系要听新闻啊，唞唞先。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个肉可以变成一大块嘅鸡扒。 好彩我冇食嘅啫。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接受本台专访时话，过去一年最令佢困扰嘅系限奶令，引发中港矛盾，始料不及。高永文话，推行前若果一并评估内地民众反应，做好沟通同解释，可能不会引起咁大负面情绪。他强调至今仍然相信限奶令是确保港人可以买到足够奶粉的最好方法。高永文又说，虽然自己民望高，但亦都是压力来源，加入新班子时候已经预计政府工作会遇到很大阻力，但食卫局仍未到最困难的阶段。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即将举行的东盟会议和南韩外长尹炳世举行会谈，同时考虑以短暂交谈形式和中国外长王毅接触。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说，日韩外长预计会会面半个钟头，期望就紧密合作实现东亚和平和稳定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另外，岸田计划同王毅交谈，可能会强调两国必须推进互利的战略互惠关系，而在钓鱼岛问题上亦都会表达日方对话大门一直打开的姿态。报道说，日方希望透过见面避免中韩共同采取排斥日本的策略。正在台湾访问的内地新闻维权人士陈光诚接受专访时说，赞扬香港人在反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和反国教事件的坚持令他感动，认为港人用积极方法争取普选不应该等中央或者特区政府给予，否则累积的努力会前功尽废。对于占领中环行动，陈光诚未有表态会否支持，但认同争取民主过程中难以绝对和平。推崇一国两制的陈光诚认为，香港只有自由但没有民主，不但不是百分百的一国两制，又形容中联办对香港的干预已经去到可怕的程度。天气方面，在副热带高压脊支配之下，华南沿岸地区大致天晴酷热，同时菲律宾以东海域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03，这分钟继续又通啊，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有个坏车报告啊，又有坏车提醒大家啊。启德隧道向返尖沙咀方向近这个江西街桥面啊，咁快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的，龙尾在后面的落山道，咁几远的车龙啊，塞紧车个位，麻烦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啊。好，走返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啦。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排返去海景大厦㗎。另外香港 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依然都要间封。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噶。咁至于西隧向翻中环方向出位啊，自然车多噶啦吓，排翻喺管道里边禁制。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女童军总会。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进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嘅。新界区西隧出翻九龙方向就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呢个石门回旋处噶吓。啊，琴日一宗啊法庭新闻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噶。诶，就系、是、犯罪集团啊串同百多间食肆啊，咁啊干扰佢哋嗰啲煤气表啊、电表啊咁样吓，咁啊成功令到呢个食肆咧总共交少几多？哇，差唔多成3000万嘅啊电费同埋煤气费啊吓。咁啊犯罪集团咧从中啊抽佣嘅，抽成1/3，即系过千万，条数相当厉害。日前就是估计当时应该去年一月煤气公司收到匿名信，就有这个集团干扰他们的煤气标，令到他们收少了钱。调查之后警方拉了100多人，涉及这个成100多间的食肆那么多。其实这些骗人手法绝对是一个盗窃又或者这个串谋诈骗罪都不是一个问题。最恐怖就是那些干扰你的气标的电标人全部都不是专业人士，他们没有牌噶，识啲唔识啲，又可能有牌都唔顶。但系你知啦，整啲咩嘢梗系求鬼奇奇啦，整完就走噶啦嘛，犯罪啊嘛，仲同你慢慢试漏，试有冇漏气，试有冇漏电咩系嘛，大佬真系千祈唔好制下，唉，啲损失仲惨重啊！嗰啲食肆都话，哎，自从俾佢 check 咗之后，哇，我成个月要停喺度唔开灯，又冇得安翻个煤气表啊，哇，唔见晒啲租啊，仲惨啊，得不偿失啦咁。唉，各位真系人命紧要啊，千祈唔好制啊，唔好以身试法。点啊，嘉权哥？ 阿汤 系哇，呢啲 你啲煤气标系车嘅咪标嚟咩？都唔关车事嘅。 咁啊，唔系单单有车讲噶嘛，大佬啊，嗱呢啲咁嘅车咧，都系个煤气标系转噶嘛，有车转噶，系啊， 系啊嘛， 系嗱，小弟绝对有专业资格评论呢单 case 嘅， 好似你有气体牌， 系啊。小弟有 氣體牌，我聽到你有氣體牌，但係唔知邊只氣體嘛？ 哦，依、這個煤氣或者石油氣嘅。 咁你係咪有冇同人裝過呢啲咁嘅標啊？ 啊，我哋有安，不過冇，當然冇搞人啲標啦。 咁、你識唔識啊？ 唔講俾你聽。哎呀，真係啊！ 所以是有 QK 啦。 其實我係幫你忙啊，唔係幫到忙啊。我想話俾即係。大班聽呢，唔係次次都有車事㗎。 係呀，呢句真㗎。係呀。咁同埋希望多啲資訊啦俾大家啦，係咪咁好似琴日講下嗰啲個色魔啦，點呃個小朋友小女啦，咁警惕下家長啦，啲 Facebook 都話 good 㗎，大家多下得㗎。 但最好兩台車啦。 好多謝兩位。好啦好啦，咪揸緊車各位啦，正緊記啦，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多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25668038 25668038查询。 我是阿通，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要跟梁继租主交。 喂阿通，拿着你帽送晒给你，我以后不用大帽了。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多了很多头发啊。 嗱，嚟紧个生日什么都没送，送把梳给他得啦。正啊正啊。 送梳我没用梳好耐啦。 想知道为什么脱胎换骨，留意7月开心快活人的发现开心研究所啦。 等到7月我的头发等不及啦。 Michael， 呢个系我电话，记得 call 我、哦。 唉，嗰啲女仔都跟晒佢啦，我憎死你啊，梁继章！ 喂 ，D 一八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今日收到张自己有卡啦，多谢你哋啊 ，D 一八。 唔使客气， 拜拜。 D 一八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想问我老婆系咪做咗自己有啊？ 吓，边个系你老婆啊？ 头先打嚟嗰个啊。 哦。 我又要做自己有啊，我唔可以输俾我老婆噶。 提供24小时免费广播，现在 D100 一个月的运作成本要成150万， 我的付出 是要令全球更多华人 都可以继续听到 D100。 你的认同，你的付出，成就一个属于你的自由发声平台。 D100 需要你，需要更多自己有，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D100 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老豆做了 D100 自己有了，我又要做， 当然欢迎啦。 风波观点， 五四运动当年北大的校长， 哇，那种风骨呢，我相信呢令到呢现在当今八大校长呢汗颜。 蔡元培，你知啊，当年北洋军阀就拉咗啲同学啦，系嘛，镇压五四运动啦，拉咗好多同学，又要集体去告啦，好有趣噶。如果个历史， 唔系佢真系拉咗啲学生， 5000多个学生啊，北京16所高校啊，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啊，同占中嗰啲一样啊，自首啊，5000个。台湾台大校长傅斯年都系啊，警备总部咧入去学校。去搜那些所谓匪谍学生，傅斯年就提出严重的抗议，他说够胆你就拉学生，我同你拼命。 其实港大校长示范过他的风骨是有几硬的啦， 啊， 你即李克强事件你就知道啦，在你自己校园里面去拉人。 风波观点，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想问一下 的是否贵低足球基本上呢，我理解议会的议员呢是想多少时间呢去了解这件事的。 我们作为一个稳中求变、务实为民的务实的政府呢，我们不断去检视我们工作的进度和成效。 反对一切破坏香港社会安定繁荣、分裂国家的势力。 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梁家权，监制黄德全、周鹏。 好啦，我哋头先一路讲到咧，就系话当年啊，当年我唔知几多年啦。我讲当年咧，觉得我好老啊，讲翻卅年前嘅事啊，唔系啊，其实都系呢几年嘅事 咧，就历在目啊。 吓，学联嘅前秘书长啊，陈善盈咧就吓。在这个即是冲击这个逮捕机制的论坛那里呢，就被检控啦，就判刑三周，就上诉。咁中大校长啊，这个沈祖尧呢就说，我个人拿钱出来为他提供法律援助，而且呢就写了封信，民情并茂的信，就说呢学校就是一个尊重言论自由的地方。 事实上呢， 公义的传统。 中大真是完全是有做到这件事，因为陈善盈呢昨天就即是回应记者的查问，就说中大的校务处一直有跟进他的事件。 没错，件事未完过，都今天原来 因为等紧上诉。 是啊，我们呢就在电话旁边请来陈善盈。陈善盈你好啊 ,Daisy。 早晨啊 ,Daisy。 早晨，各位早晨。 即是好啦，咁早找到你。 你听下他把声就知道刚刚瞓醒。 唔系，起咗好耐， 起咗好耐啦，早起身嘅年轻人嚟啊，系啊，喂，我想你回应一下李国章将呢个占中，即系将呢一个即系有关于所谓嘅我哋嘅维护公义、争取权益嘅等等， 比喻为呢个高买 吓，你点样回应先？ 佢第一呢个讲法好明显系屁股决定脑袋啊，即系佢自己身为即系一啲高官政要嘅时候喺。佔中而家討論得好熱烈啦，咁就即係要維護中央、維護穩定，咁啊發出呢一啲嘅即係警告啦，同啲各大嘅校長 維穩信息。 所以，係啊，所以即係第一，我就會覺得呢一個係即係佢要去維護即係個穩定，所以就發出呢啲嘅警告，咁就同各大校長施壓啦。咁，第二就係佢自己都曾經做過學者、做過校長。你应该即系明白年青人或者学生对于社会进步嗰个理解同埋诉求，咁但系佢喺呢一啲嘅事件上面反而去同即系各大校长讲嗱，学生咧即系就唔应该护短嘅，咁即系言下之意咧，如果有学生参加占领中环嘅话咧，咁佢嘅态度就系要求校长或者校方应该系即系惩处或者系 即係對於啲學生呢就應該唔好咁容忍啦。 即係輕則呢就唔保你啦，所謂重得就開除學籍。 唔係佢提供埋方法俾八大校長去參考 啊。係咪咁啊？ 佢我唔知佢嗰啲方法係啲乜嘢內容啦，如果淨係睇文匯，因為都冇寫到即係佢所謂嘅唔好護短嘅方法呢，即係係咪真係開除學籍。或者是記缺點，或者是即是怎樣啊咁。咁但係至少呢佢呢一番嘅言論呢，我相信即係引起公眾譁然啊。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即係無論係我嗰單事件啦，定係反國教啦，社會對於學生追求社會嘅進步呢是有一個期望或者一個即係睇法喺度。 嗱，陳善瑩，你頭先話李國章呢係政要啦，佢唔單止係政要啊。佢曾經都係大學校長啊嘛， 係啊， 即係佢嘅角色，自己本身咧對校長個位置，喂，佢究竟當年做中大校長嘅時候，佢係點樣諗一個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喺個校園裏面，喺啲學生裏面係應該點樣俾佢哋充分去發揮嘅咧？ 而家冇分別，我認為 而家差好遠。 當年怪叫中大沙皇， 係啊，所以佢係沙皇咯。是吗是咯。 从而家諗到要差好远，好彩我唔係佢嘅學生，如果唔係我应该都俾人开除。 你讲下沈祖尧呢，即係佢就公开讲啦，就话要为你提供呢个法律嘅自己银荷包啊，有需要提供法律服务呢，其实那个情况系咪如佢公开所讲咁样？ 佢係有联络过我，即係透过教务长，咁就即係话如果喺官司上面有任何开支啊需要啊，都学校可以提供援助，即 係学校都可以提供援助。 即係咁要佢自己啦，咁学校就可能係一啲行政上面嘅问题，譬如即係学籍上面需唔需要即係因为单官司而延期啊，或者提供一啲辅导啊之类呢一啲嘅地方。 係唔係讲咗就算嘅，係有跟进嘅係咪？ 係咁佢都有即係联络过我，书院嗰啲亦都有联络过我嘅，即係除咗校方之外。 即係有 句。所以即係同李国章嗰个讲法係即係参天共地嘅。即係我欣赏即係沈祖尧或者係教务处嗰边佢哋嘅跟进嘅情况，就係唔係话纯粹係即係攞钱出嚟，或者係一个即係解决问题嗰个资源嗰个点。 係出心嘅，你感觉到係出心嘅。 係啦，即係佢係一种爱护学生嘅心态去处理呢一啲嘅问题。而唔係即係任何时候一发生事即刻割席，即係譬如消息办或者係要出警告信。呢个嘅处理方式呢，其实係即係同以往咁多届嘅中大校长咧都有。 你记得刘遵义嘅年代，中大发生过呢个所谓程式版学生报程式版事件。 记得 系嘛？被 系啊！当时嘅学生其实即系未审先判咯，学校咧喺法庭未即系判决嗰啲文件有冇问题嘅时候， 任审处啊， 系啊，吓即系你知一评咗做咩不雅就会告噶啦嘛，吓啊咁即系撑天共地。 所以就系。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唔在於到底佢係咪攞過錢出嚟，而係在於佢對於呢啲嘅問題嘅睇法呢係遠遠好過其他大學嘅校長，而其他大學嘅校長其實係應該去理解呢一種處理問題嘅手法，或者理解沈祖尧嘅做法。 唔單止理解，應該效法佢哋嘅。 陳善瑩，我問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咧，如果你畢業行上台，坐喺你前面嗰個係梁振英，你會點做？你知唔知道演艺学院嗰班学生点？ 我知道。我见到演艺嗰班学生都好开心，即系佢哋识得表达佢哋自己嘅睇法。 你一时间未谂到点做？ 我谂举标语一定噶啦，可能我会同埋其他朋友一齐，即系呼吁啲学生可能背对住佢啊咁样。呢个都暂时未谂，不过行动就一定有嘅，因为即系绝对唔接受佢呢、這个即系狼特首做我哋嘅校监咯。 陈善瑩，我想问翻啲校长同同学嘅所谓互动嗰种心态啊，即系我就已经 outdated 啦，即系我30年前毕业啊，你就即系冇几耐啫，离开学校系咪啊？你离开咗学校未噶？你毕咗业噶啦嘛系咪？ 啱啱半年啊。 OK， 半年啦。嗱，而家咧好似一种咁嘅心态咧，啲老人家咧就觉得搞掂个校长就可以搞掂啲学生， 搞定个校长同呢个几大学校嘅校长同佢讲，啊，你唔好支持嗰啲占中学生啊，话俾佢听啊，流案底啊，流案底啊，后果好严重啊，啊，唔会保佢啊，咁等等嗰啲嘢。咁我认为呢校长系啊系啊系啊，我同意你啊，系啊，沙皇啊，完全啊，拜服啊，你呢种分析，咁啲学生就会听话。喂，系咪咁简单呢？其实系咪即系话搞掂校长、搞掂老师就等于搞掂啲学生？系咪咁呢？其实？你嘅分析點樣？ 除咗校長，即係我理解咯。學校除咗校長之外，仲有好多組織嘅，即係校董會啊、教務會啊，或者係啲即係老師管理層或者係普通前線。 仲有學生組織咧，係嘛？ 係啦，冇錯。 學生個體咧， 咁呢啲嘅人咧，其實都有唔同諗法嘅。 嗯， 即係當然，如果一個學校佢係要一個即係嚴厲嘅管治。去壓制學生參加呢啲社會運動嘅話，佢即係出發嘅唔單止係校長啦，就校董會啦，或者係啲副校長啦、學校管理層呢啲，而即係我哋見到近年咧呢啲嘅組織咧都有啲點樣講染紅嘅趨勢，即係會有好多比較保守嘅人去即係坐呢一啲嘅重要嘅位置，咁變咗佢呢一個信息其實除咗帶俾校長之外，我相信咧亦都係即係同學校嘅其他管理層去即係表達一個中央對於呢啲睇法。咁呢啲人咧，系咪要揣摩上意，然后去即系更加严厉咁样控制学生参加社会运动咧？呢个系即系一回事啦。咁咁，但系过往几年即系我见到其他学校，譬如城大啦，即系或者即系一啲事件上面啦，都睇到咧学校管理层对于学生即系参加社会运动咧，始终都系有一个即系戒心喺度。 嗯， 咁有啲都会开放啲嘅，咁但系始终咧。佔中呢一個敏感嘅話題，我相信咧，即係嚟緊日子咧，學校即係都一定會受到好大嘅壓力，要去即係處理呢啲問題。咁而學生咧，即係呢半年至一年，我接觸得到嗰啲啦，其實好大部分已經準備去即係推動呢個政改運動，或者係即係可能預備做佔中噶啦。咁所以呢一個嘅矛盾咧，即係遲早都係會出現。 會爆發。 咁只不過今次因為係啦，李國章佢提早先壓。公开咁样去讲呢一啲言论，令到呢个问题提早去讨论或者系即系揭发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件事应该系仲未完结，有后话，即系到底各大校长点样处理呢啲问题，系咪真系会开除呢啲学生学籍？如果又有老师参加占中嘅话，咁啲老师系咪又会受到解雇咧？咁呢一啲连串嘅问题。 喂，你哋有啲咩跟进嘅行动咧？对于今次李国章约见八大校长提出呢啲咁样样嘅言论？ 跟進行動呢面，我諗啦，其實學生係可以去同學校去試下， 問翻校長啦， 係 咯， 係啊係啊，或者學校管理層啊、校董會啊， 唔係我只覺得咧，阿李國章咧慌死咧唔夠人多啊，七一， 吓，运动员 系啊，佢惊啲学生去放暑假，不如咧就鼓动下你哋，用心良苦吓 吓。咁但系会唔会李国章呢种嘅施压，啲校长又唯唯诺诺咁样啊，又附和，会令到学生同埋老师嗰个决心更大，个反弹更加强咧？你觉得？ 如果啲校长？即系唯唯诺诺或者系怕事咁样啦，咁我估个反弹咧都会有嘅。但系咧，如果啲校长咧系真系讲到明，哦，我同意李国章个睇法，我觉得学生系唔应该即系参加占领中环，唔应该去破坏社会秩序嘅。咁咧咁就反应大啦。咁真系会，我相信即系校内嘅示威啊、联署啊呢啲一定会即系会出现嘅，因为。即系占中嚟紧最一年最大议题，亦都相信有好多大学生系会参与嘅话，咁啲学生呢个时候反应都系好正常。 嗱，头先阿陈善盈你讲咧就话，即系嗰啲人咧揣摩上边嘅意思，即系我自己觉得咧，李国章系揣摩上边嘅意思，亦都计自己嗰盘数。咁如果作为大学校长咧，冇自己独立嘅思考咧，仍然系揣摩紧特区政府嘅意思，揣摩紧北京嘅意思。好大镬噶， 冇乜思考噶佢。 系啊，你点样系引发学，即系你所教嘅学生嘅思考咧？ 又系唔系用个老思考，用第二啲地方思考咯？你明唔明啊？系咯，佢就系咁噶， 屁股指挥脑袋啊嘛。 佢成日都俾人闹得好耐，即系佢一嚟就系即系要经过校董会啦，咁而但系咧。当中可能有一啲是特首委任的校董会成员去轮选啦。 没错。 第二就是就算校长他轮选完了始终都是特首委任他。这些制度始终都令到我们很难去放心 一个校长是会保护学校的学术自由，或者是真的会为学生去着想，去推出一些的政策，或者处理一些问题。 你看一些 所以其实 梁粉校长 就知道，学术界啦，无论是老师啊学生都好啦，都希望校长的选举制度可以改革，甚至是是不是一定要特首做校监呢？可不可以是即另外一些人的去选举出来去做校监呢？咁如果呢啲嘅问题可以喐动得到，嗰、那个选举方式可以改变得到，咁选出嚟嘅校长呢，我相信呢即係都唔需要大家去施压，佢都会自然会企喺即係老师同埋学生嗰边。 喂，问返你呀 ,Daisy, 你自己嗰件案呢，你上诉啦，未完㗎係咪呀？係点 㗎？未呀未呀，因为本身即係要上诉啦，咁就排期啦。咁然后另外一单案件呢，就係周岳恒同埋黄天伟嗰摊港铁冲击案。咁就同我呢係同一个罪名嚟嘅。咁佢哋嗰单就上终审法院，就今年十月。咁所以呢就上终审，咁本身即係负责审我嘅官就话，哦，如果终审审嘅话，不如睇埋终审嘅判词同埋对于嗰啲罪嘅定义字眼系点样。 即系唔同，唔系同案嚟嘅。 唔係同案，但係因為佢有同一種嘅控罪， 性質相同， 係同一條添啊， 同一條嘅控罪， 變咗可能下係啦，所以變咗可能下年年頭先會排期上到去即係上訴，而我嘅命運可能都係因為另一單嗰個判決而即係控制咗影響。 咁而家你就等啦，等嗰件案審完先啦，咁然後先到你判決啦，咁樣。 係啊。 咁你而家呢個過程里面除了等之外呢，会不会即都要有一些支出啊，法律上面的费用啊等等那些，有没有的？ 没有， 不需要的，即是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打官司都那些朋友都是即义务帮手。 义务帮手的。 你介不介意我问一下你家人对你这个官司的看法呢？ 我家人开头都担心。 是 都是即是有怪责，啊，为什么要搞到上法庭啊咁样。但是其实之后即是我自己又在传媒度即是解释啦，同埋我自己又写文章啦，咁屋企人呢都即睇咗呢啲资讯之后都理解。 你几弊家伙喎，屋企人要睇你上电视讲睇你嘅专栏文章。 你啲细路仲细啊，权 系 嘛。 可能佢见到个舆论即係都明白同埋支持，咁所以佢会改变佢自己睇法。我同佢讲嘅时候，佢会觉得我成日都諗呢啲嘢，佢又冇諗㗎，咁所以 我完全理解 嘅。出口转内销喎，你哋。 所以你细路仲仲细，所以你唔明啊。 我无心解释都冇用。 冇错。 都係要舆论支持，咁佢原来係咁样。 咁就好好多啦，起码即係有一个大嘅后盾先啦。係咪呢个好重要。 因为家庭嘅支援都好重要。 係啦，係咪 ?OK, 我好同意你讲啊，中大庆幸有一个沈祖尧做校长啊。不过我就好担心， 希望佢唔 撑得住啊！ 佢唔系主流噶嘛， 系 你知 系啊！我哋都担心佢会即系学校入边有压力，令佢做即系做完呢一届之后就冇得。 佢任期几时完啊？你知唔知？ 佢仲有两年， 有两年咁大把人 系 冇错。 不过佢仲后生吓，系嘛？佢细过我好多嘅，应该差唔多细我唔知成十年嘅，好似有吓，我唔记得咗。 咁即系你都可以去啦。 讲梗系唔等我老啦，我随随老二啦。喂，多谢啊，多谢晒你啊 ，Daisy， 多谢 你 ，Daisy 啊 ，Daisy 咧就系李善盈啊，李善盈就 陈善盈 对唔住，系学联嘅前秘书长。 我突然间谂起咧，阿李国章去揾呢个八大校长事件咧，我突然间谂起一个人， 边个？ 卢长安 啊。 当年卢长安啊，系奉阿董之命咧， 系就揾王咩麟啊，王少麟啊， 系 啊呢一个即系钟庭耀嘅老细 向阿钟庭耀施 压 啊， 有啲似， 系好似啊， 系咯，吓 好似啊， 卢长安就你知啊个人，你见过佢未 啊？见过 吓，即系 唔系。 即不如自评啊！ 本身佢系阿董嘅老臣子， 系啊， 即系当年有两个噶嘛，仲有一个沈咩情啊？ 唔记得咗啦。 系啊，即系由东方海外咧直接入去帮手。 系啦，冇错冇错吓，佢带住两个人嘅啫嘛，好似阿彭定康嚟香港带住大细龟咁噶嘛。你觉得有啲性质似？ 系好似， 嗯， 你话即系当然啊，卢长安啊打份工啫，吓，即系个高级傍友嘅身份嘅，系传达上即系意思嘅啫。而李国章就复杂啲， 戴住上头嘅意思之外咧，自己有个私心喺度，系啦， 自己想达到嗰啲目的。 系啦，佢即系好似咧，我喺你八大校长之上添， 即系我觉得个即系咧老老实实啲校长咧呢种咁嘅姿势咧，呢种嘅姿态咧，已经叫人觉得好羞愧嘅。校长系咩嚟嘅？校长个学府之首。是吗他是带领这间学校去追寻学术的自由追寻真理追寻研究的成果 是吗你这样的政客什么都不是只不过行政会议的权贵叫他去吃饭他就去吃饭然后直间就去向校长训话啊你不要支持学生啊做些违法的事啊这样。咁啲学生啲校长又唯唯诺诺咦哦係呀係呀都同意你啦咁样。咁校长諗緊咩呢啲校长諗緊就话呢个可能代表梁振英嚟都唔定喎。呢个可能係代表阿爺佢阿爺嚟。 但 係 呢如果当阿李国章呢諗起自己原来係咁似卢长安。咁佢我諗 佢公公卢长安公公。 係啦咁佢会哎呀做错咗呢步。 窒咗 啦。跟住我哋唔窒嘅。因为交通好畅通。 是啊我哋交俾阿通。阿通你唔淨係讲车㗎啲听众讲好多嘢要你讲啊。 是 啊放心好多嘢要知啊。好。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啊！时间早上9:30，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跟进翻先吓，咁较早时启德隧道向尖沙咀方向近江西街桥面嗰个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上址交通咧咁大致回复翻正常嗰只嘅吓。好，咁港岛区告示打到过咧，龙尾就过咗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依然枕住城市花园嘅，越晏越多车嘅呢边吓。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嘅车龙咧短翻好多啦。去到管道口而且无需要间封先啦。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车龙顺德中心。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红磡警署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去到果栏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狮隧同埋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只係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越听到呢啲无厘头嗰啲人嗰啲咩盗窃论吓嘛。跟住又见到689呢隻嘢成年嘅胶口胶面。唉，我哋嚟緊七一点可以唔出嚟行係咪，但预早提返大家㗎，警方就喺当日下午1:00就开始陆续封闭一带嘅道路㗎，维园嗰头啊，咁特别今年会点呢，唉，就係介乎呢个铜锣湾维园至到中环遮打花园嘅东西行啊，即係两边电车呢都会服务暂停㗎喎，係啦，由1:00开始就会服务暂停㗎啦，届时开放埋电车路啊俾我哋行梗係啦，知道我哋今年多人啊嘛，仲唔整多啲路啊嘛。咁至于中区嘅遮打行人专用区呢，就係当日下午5:00开始呢，咁就集会至到晚上11:00嘅，到时陆续亦都有会有啲封路措施，咁梗係啦，留意住我哋 D100, 係啊，特别係小弟交通消息个 Facebook 网页啊，咁到时呢两日一有详尽嘅资料呢，我会掟上俾大家睇㗎。不记得咩呢，俾个 like 小弟啊，係啦，以格权哥你都可以附以重任，有啲 like 要做啊，係咪啊， 你而家喺度卖广告啊。 全日都个人宣传。 No, 善意提议各位听众留意 D100 嘅交通消息 Facebook 啊。 嗰个行遮打道嗰个行人专区呢就好畅通。遮打花园呢就起咗一啲嘅花圃。 哎呀。 就左鬼经晒人哋。 得咗啲路㗎啦。 有文书系我嚟拍戏㗎喎。有个说法。就话会拍完戏呢，7月1号之前就会搬走㗎，你睇住系咪呀， 好啊。 系咪 呀，系咪又拍啊罗海鹏喺度打小欣咁呢， 可能。可能系。同阿欣欣啫。 系呀。喂， 都 叫 好笑喎， 都叫 OK 啊，一流啊，就 你调翻转头问我喎， 梗系啦，喂，翻客为主啊嘛， 你讲， 佢有个重任噶，心哥，大班吩咐佢啲 line 啊，唔知佢放完假翻嚟或者搬去嗰度要几多话，好似话，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要求一求啊， 系啊，哇，你唔好咁讲， 大佬，阿大班哥一吩咐阿通哥喺个零钟头里边咧就揾到500+ like， 千祈唔好咁讲，唉， 我哋耕田系紧掘下掘下。而家多咗两个， 多两个，哎呀，惨啊！即系 多两个咋？ 系啊。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嗱，你一个好重要嘅嘢你冇报喎，天气点啊？ 天文台今早6:45發出酷熱天氣預報，那我要學大班的招，大班哥的招，我特地試試你，嘉權，看你都挺聰明，厲害，大班不在這裡就反客為主，通哥早晨，多謝你，你想做大班的位置，我知道，投了很久，不會，好了，差點之後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还声于民。阿叔，咪阿叔，你叫我啊？系啊，阿叔啊，攞张身份证嚟睇睇。阿叔，我30岁啫噃。吓，阴公咯，你嗰啲头发，唉。 想不大量脫髮，還要頭髮健康生長，快點打電話2787-2998 或者上髮再生網站 hairagain.com.hk 預約做個免費檢查，就知道點幫到你。哇，好熱啊，除頂帽先。哇，阿 Sir， 你個頭做乜嘢啊？檢查電話幾多號啊？ 2787-2998 啊。 我哋想你明白，各位自己有 D100唔系一个政治组织，所以我哋先至可以讲真话，冇大财团嘅支持。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我哋参考咗美国 PBS 嘅经营模式，全赖自己有嘅支持。 D100系会为公众提供年终无休、24小时免费不停广播，越多人听，我哋付出嘅成本就越高。 D100收听嘅人数咧节节上升，而家每日咧已经有超过30万人咧系通。 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收听 D100的，我哋嘅成本咧，即系一个月咧就150万，钱从何来？一定系依赖自己有嘅支持。你哋嘅支持付出， 系为咗一个信念。每一位自己有咧，可以每日付出1.64，即系每年600蚊咧，作出无偿嘅捐款嚟支持我哋进行免费广播，俾更多人听到。 D100属于你，D100属于我，D100属于大家。无论系自己有又好，使用我哋将来收费嘅重温服务都好咧。 我点解要上街呢？这个烂政府、烂共产党搞到而家今时今日，攞嗰啲咁嘅蛇斋咁俾人捞捞搞噶，佢唔敢打人啦，攞啲咁嘅乸仔嘢出嚟啊！歌声有剩，咁嚟搞我哋市民，我哋七一咧一定要出去，带埋啲孙，带埋仔女。七一我上街，我系梁太，我系唔满意梁振英，我要梁振英下台，佢嗰啲官啊，个个都要下台啊，忍无可忍啊，全香港嘅市民一定要出嚟。 请打电话1831100 或者 WhatsApp 热线97036454，录低七一上街嘅理由。7月1号 D100现场视像广播七一大游行。我惊嘅地方系咩？七一游行咧就变成香港嘅历史嘅。D100个人防疫小贴士。 如果你有发烧咳嗽的病症，应该佩戴口罩同埋尽早找医生医治，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应该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翻工翻学或者外出，这样可以减低传染别人的机会。当你发觉身边有人患病，应该避免有近距离的接触。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万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同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万静、 Claudia Mo。 风波的背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100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点到12点。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里的尘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局长想问一下，是否跪低做手术？ 基本上呢，我理解啦，议会嘅议员咧系想多少时间咧去了解呢件事嘅。 我哋作为一个稳中求变、务实为民嘅务实嘅政府咧，我哋不断去检视我哋工作嘅进度同埋成效。 反对一切破坏香港社会安定繁荣、分裂国家嘅势力。 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梁家权，监制黄德全、周鹏。 学生上街的理由，张秀贤，学民思潮发言人。十年前，2003年俾我最大嘅印象就系因为沙士爆发而放嘅长假。啱啱小三嘅我，只系每日喺屋企发呆。七一游行都只系喺电视机画面上发生嘅事。我喺2008年第一次参与七一游行，当年香港社会歌舞升平，虽然金融海啸波及香港，但系市面上气氛仍然冇今年嘅差。2013年社会表面上好似风平浪静，但系建制阵营仿佛感觉到七一不祥嘅气氛，于是就大派店铺优惠，佢哋制造表面上嘅和谐气氛，实质就系专门走肉臭、路有冻死骨，深层次矛盾未解决，只系将资源放喺表面功夫，弱石乱投，早晚都要承受结果。十年来 ，CEPA 嘅落实令香港背靠祖国，街上嘅商场店铺都只系为大陆人为目标，忽视本地人嘅需要。香港人嘅本位主场逐渐消失，最后我哋连法治、自由等等优势都失去，我哋将来以咩同国际众多城市作为竞争呢？作为学生，我哋必定接好呢一个民主棒。2003年有中学联嘅一班中学生走上街头。今年我相信上街的学生将会更多，当然我们必定会继续坚持有理有节争取民主，无畏无惧推动普选。七日街头见。 七日街头见，9:42回来风波里的茶杯。 张秀贤就是学民思潮的一位后生仔，即是好冷静分析时局的一个中大一年级的学生。 嗱，需要注意咧，学民思潮咧，佢哋几个出嚟讲嘢嘅人咧，包括即系比较再细一啲嘅周庭咧。 寻晚我哋访问咗， 好嘢， 仲系好细，即系仲系好乱噶把声， 令到人哋觉得咧，喂，呢班原来后生一代咧，唔系纯粹打机，唔系咧完全咧系为冲击而冲击， 冇错， 系。 有自己的思考啊， 又不是很激进那种、青筋现晒然后去掟嘢那些。 喂，香港有希望， 是跟你讲道理， 香港有希望， 是啦，是吧，即无论是黄之锋，无论是张秀贤，无论是周庭，还有很多的其他几个啊，有些名字我不太记得的了、全部这一班人呢个论述的能力呢非常之高。你同意佢唔同意佢都好啦，佢心平气和地同你讲道理。 喂，好难有完全同意人哋嘅观点㗎。但係呢嗱，人哋嘅论述能够唔係自圆其说喎，係有理有据㗎。 冇错，背后系嗰个分析系好清楚，逻辑系非常之清晰㗎。咁呢个系香港好难得嘅一班关心社会嘅后生仔。 最难得呢就系呢喺说话嘅背后系有理念。好多人嘅说话呢系为咗兜来兜去呢嚟到讲嘢嘅。佢讲得系好好啊，但系背后系冇理念嘅。 只不过系咁咯。 是为了应对个场面的就是 咯。垃圾会那班全部都是这样是吧、几乎无论是你泛民的里面的部分的讲歪理的也都很多建制的歪理就更多。喂，我们除了听下张秀贤之外呢，今天在这个明报的财经版天马蓝呢中原大开。 苹果的。 啊，对不住，是苹果。开始有点乱了，我自己。 开始有点乱了。 苹果的财经版中门大开啊，从未逝去的青春啊，这个就是七一游行啊十周年系列第十篇，听听。 好， 从未逝去的青春啊。 中门大开，天马蓝，从未逝去的青春。八九六四是殖民地土生土长年轻人政治启蒙。第一次上街呼叫打倒李鹏，建设民主中国，将香港同中国命运紧系喺一起，真心相信中国冇民主，香港冇希望，内地同香港一股年轻改革力量最终都冇开花结果。八十年代嘅年轻人少年老成，一方面走出上一代六七暴动之后对政治嘅恐惧阴影，我哋经历咗港英地方行政改革，第一届民选嘅区议会，开始留意论政团体嘅言论。中国内地走出文革，提出咗四个现代化，视香港为改革样板。当时我哋相信香港未来系有希望。我哋嘅浪漫青春曾经喺天安门广场上张扬，亦都同时喺八九年黯然终止。六四之后投身民主派组党参与各级选举的学联同代青年人，没有一个能够在政治上大展拳脚，因为六四之后北京已经对香港这个颠覆基地处处设防，英国有左摇右摆，到九二年拆毁直通车，九五年才扩大民选，太迟了。回归后政制民主化牛步，杀死两个市政局，政治空间进一步萎缩，更加毁掉民主党中生代出路，演变成为党内斗争分裂。七一游行催生了另一个民主派政党公民党，他们没什么支联会六四包袱，加上大壮知识分子专业中产，一度令人寄予厚望，但是实际上民主派只是糖水滚糖鱼，十年间民主派分裂再分裂，支持民主派的群众因五区公投造成撕裂，亦都令他们无所适从。占领中环运动出自戴耀廷、陈建文等温和学者是可以理解的，加上2009年六四廿周年，本土年轻人又再一次动员起来，去年学民思潮出现，成功领导反国教运动，群众又再一次站出来，将政客抛到后面。众所周知，今年七一是明年占中预演，大家拿出年少青春的精神面貌来，唯远见青春不是用来怀念的。 青春不是用来怀念的，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当你即是双十年话的时候呢，是应该发光发热啦。 我昨晚呢就访问了周庭。 是。 咁佢个声明呢升唔系升中六啦。升中六啦，是啊，是暑假之后。咁佢个声明呢就讲呢、這个即系要争取民主呢，而家有学生嚟接棒啦咁样。我都无限唏嘘，因为呢我话俾佢听高山大会，我成日讲高山大会，佢哋觉得系个神话嚟嘅，知唔知？我系去采访㗎。OK， 我都是 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来的，就是说很快走了三十年，香港的民主，香港的政制的变化。 死了，我不敢告诉你知呢，我是有采访呢，当年港英时代呢代议政制绿皮书 推出嚟发表嗰个解，嗱，王德全你唔好笑， 你唔使乜唔敢话俾我听，我就去采访嗰个代政治绿皮书嘅年代嘅人嚟，系咪先？第一日入行就做呢啲嘢噶啦，系咪？ 第一日入行，我系做迎送生涯， 哦 ，okay、 系迎送咧，尤德咧上去开 前后探讨， 因为。初初入行啊，冇得咁巴闭上北京啊， 冇得拣噶嘛，喺机场咯、 啊，系啦，喺机场做迎送生涯， 就是、做呢啲嘢， 系啦，咁其后先有得再上去做， 就系咁啦。咁啊，匆匆卅年过去咧，香港嘅政制、香港嘅民主、香港嘅社会嘅政局，有啲咩大变咧？冇，原地踏步，仲有啲倒退添，好唏嘘啊！真系， 我觉得嗱，你话喺港英殖民地时代咧，系香港冇民主，我觉得而家香港有啲啲民主，但系。个情况其实衰过以前， 系倒退嚟吓，系嘛？喂，我哋听下听众电话。 好啊， 洪先生你好， 洪先生早晨， 早晨两位， 系 早晨，大家早晨。 嗯， 我想讲下演艺学院嘅学生嗰件， 好啊，好啊， 示威嘅事啊。不过讲之前，我都想讲两句咧，就系、是、刚才你哋同嗰位女大学生喺 陈善盈。 不追检 控嘅、我觉得呢件事咧，其实咧呢、這个政治检控咧系由第一单嗰、那个。社民連嘅人去呢個九鐵抗議，就俾人哋判監要坐兩個星期嗰陣時開始呢，係、由嗰單係由吳志森炒咗喺港台炒咗之後，跟住一連串就開始做呢啲政治檢控，係有個系統，係有個連貫性，同埋有個時間性發生嘅。以前嗰啲咁嘅和平示威呢，係唔會判坐監嘅。即係呢、這個而家689呢個梁振英一上任之後呢，佢嗰種打壓言論自由啊！嗰啲各方面咧，係即係好老實講，一啲學生、演藝學生喺嗰、那個向 CY 示威咧，就算係舉中指，我覺得真係一啲都唔過分。因為點解咧？你試下數下梁振英上任之後所做嘅衰嘢，我諗你未數完已經爆咗粗啦。 嗯， 即係你老實講，你而家你喺度講咩話？你唔會自滿。好，喂。你解决你 喂佢讲得出呢句说话咧，我觉得佢系好唔知丑 啊！你话你解决咗呢个咩奶粉嘅问题啊？呢个限奶令啊，又讲呢个双非嘅问题啊？咁我话喂呢啲嘢呢啲咁嘅屎系你倒入嚟我哋屋企香港嘅屋企嘅，你而家扫翻走一两嚿屎就喺度领工啊！你呢啲问题系你制造出嚟噶嘛？ 系你使唔使？你嘅比喻系虽然好臭，但系好准确。 咪系咯，你搞到呢啲问题，你制造出嚟，而家你攞翻走其中一两项，咁就要喺度领工，系咪先？咁仲有，我就想讲下嗰啲学生咧，我觉得佢哋咧系做嘅嘢咧，系我哋其实我谂平时 C Y 喺689喺电视机。讲说话嘅时候，我哋好多人都爆咗粗噶啦。其实我哋系好想做，只不过我哋有好多人咧觉得，哎呀唔好意思嘅咁样。但系其实如果佢相对于佢哋呢个咁嘅政府，系竟然系唔使我哋纳税人，我哋纳税人冇权选佢，呢、這个已经系偷紧我哋嘅，侵犯紧我哋嘅权利啦。佢做嘅嘢系直接伤害紧我哋嘅财产同埋我哋嘅权利，仲要用啲警察嚟屈啲和平示威者坐监。所以我哋今年呢，你如果你问我今年有乜嘢理由要去七一游行，我个理由就係、是、我搵唔到唔去游行嘅理由喎、 啊。调返转喎，调返转思考先。 即係你调返转讲，同埋呢游行呢，我哋好多时我哋今年仲要除咗一定要叫梁振英下台之外呢，我哋仲要去声讨嗰班咁嘅裁判官，尤其是呢个杜浩成、我哋唔可以俾佢用法律做包装去屈啲和平示威者去坐監，呢個係以法律做包裝嘅非法禁固嚟㗎嘛。因為點解呢，你有咩理由嗰啲好似嗰位女大學生為我哋社會公義發聲嘅人，佢喺替補機制只不過係攞住支咪講嘢，點解要坐監咁荒謬呢？咁嗰、那個用接凳打到嗰、那個去悼念李旺陽各位先生同关爱协会嘈完之后被人打到头破血流嘅，点解嗰个捉到嗰个犯係可以保释，同埋佢竟然呢话炸低话心口痛，跟住就可以唔俾人认人，点解可以咁样嘅呢？ 洪生你嗰个忧虑呢，其实呢喺我哋头先 广告时段嗰阵时候咧，我同阿吴志森都即系同阿黄德全咧，啱啱都倾过呢个问题。喂，法庭咧将来会唔会咧系为政治服务咧？即系成为一个忧虑。 我而家好担心呢一单案件咧，呢个人系咪诈债递递捉翻嚟，跟住迟啲究竟几时先肯认人，同埋认咗人之后系咪轻又可以咩判监又缓刑或者系罚钱？ 我哋都担心， 我哋系担心嘅吓。 多谢你先吓。OK， 我哋跟住听下刘先生，刘生你好。 早晨，深夜早晨，梁家权先生， 早晨。 香港大部分人呢，绝大部分人都是善良同埋对人是和蔼可亲嘅。咁头先嗰位先生洪生讲呢，嗰啲咁嘅极端或者叫做呢，我哋要睇一睇呢啲真相系乜嘢。嗱，而家最近我哋睇返香港，真係大话之城，连律政司都喺嗰啲文字嗰啲小节里面将一个叫做法律嘅公义付诸流水。 嗯、 我哋睇到大学生走出嚟、 嗯、 竟然李国章都是中文大学。咁中文大学以前嘅高坤教授就提倡包容。 嗯、 因为冇咗嘅，因为我哋要睇呢个社会嘅转变。 嗯、 深爷自从你嗰时提过嗰个亚运，全部最犀利嘅老千都出晒场啦、 嗯、 其实冇改到嘅、 嗯。 基本上最犀利嘅老千，最恶毒嘅老千仍然都喺呢个潮呢、這个叫班子里面。 嗯、 无论咩人都为自己嘅利益，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侵害香港，损害香港的前途环境。 嗯、 这一次梁振英的回报，刘慕雄先生出来啦， 嗯、 我做三座大山根本没有搞到。根本什么都没有，他跪低了脚添啊，昨天那个这样流返，根本上你香港问题要提供土地来为香港人去提供一个住所的嘛。 嗯、 如果你这样只不过是一个叫做怕了地产商，只不过是为了怕了他而提返场延长了，等他尽快回笼。其实香港没有变到，听日七一大家应该要上街，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基本上香港仲是被人家分化的，甚至乎一样东西，每一个环节，将军澳堆填区其实又是一个陷害你将军澳里面的人的健康的问题啦。为什么不好好处理？ 好， 根本香港现在就是亲疏有别，永远都不改的。 多谢你啊，刘生。 多谢你。 刘生可能呢即是很久没有发表意见，所以就一连串将所有的香港近期的 肚里面的冤屈气 一次过讲出来。喂，我们就有少少时间啦，我们讲下即是香港电台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啦。昨天就宣布了一个人事的变动啦。 你有这个切肤之痛。 我有啲感慨嘅、嗯、即係香港电台就老实实真係玩完㗎喇，已经差唔多彻底玩完啦。 哇，一个每一年呢攞五六亿公帑嘅机构。 好犀利。 玩完。 玩完彻底玩完啦。张文新就退休。 係。 退休前度假，咁佢而家退休之前呢就呢、是、个助理广播处长就括弧电台。 嗯、 OK? 咁佢退休前度假呢就其实呢就未正式嘅脱离咗呢个位嘅，仲系挂住呢个名嘅。咁但系咧，香港电台咧已经急不及待地咧，政府咧就升咗一个人上去。 诶，系咪引光引到永远啊？ 呢个叫周伟才。 哦，唔系永远， 唔系施永远。周伟才一路都系做紧电台嘅。咁佢呢个而家嘅职位咧，就 系 电台嘅总监，就睇晒全个电台嘅嘢嘅。即系除咗个助理广播处长之后咧，就到佢噶啦。 嗯。 咁佢而家咧就系升咗做。助理广播处长， 佢唔使署任一段时间咩？ 佢就系连署任呢、這个手续都唔做啊！因为咧理论上咧，张文新咧系未正式脱离呢个位咧，就应该有一个署任嘅位咧， 系就带佢啦， 然后就做到张文新正式退休咧，然后先至升正嘅。 嗯， 按照公务员嗰个手续就系咁嘅，署任都唔使做啦。点解要咁快升周伟才呢？因为周伟才立了大功，喺同夹埋邓引光整顿港台嘅工作上面，即系包括小弟啦，整顿小弟啦，系嘛，离开港台啦，要逼我走啦，周伟才都立了大功，咁所以咧就急不及待咧，就将周伟才 就扶正佢啦， 扶正佢 系 吓。仲有一样嘢咧，啲报纸冇讲噶，周伟才就话退休噶啦，年龄就走噶啦。 喂，嗱， 年龄都俾佢做埋啊！ 嗱，有个 助理广播处长啊。 如果从公理啲嚟到讲咧，佢一早扶正佢咧，佢享受个薪津唔同嘛。佢退休之后咧， 就攞佢啦。咁所以就系公务员就系咁样啊嘛。你最后嗰个月嘅薪水 是作为你退休金长俸的计算的嘛，在那个位在那个薪水那里成大多少倍， 所以你在之前帮过手呢，我不会代薄你 就益他咯，益到尽咯，咁相反忍唔到永远嗰、那个吓、啊，忍光系忍唔到永远嗰、那个。 我好深印象就系你哋讲嗰个嘛，喺记协上面。 我哋嗰个 get 系啊， 系啊， 我哋嗰个 get 忍光系忍到永远。 大概讲嗰个 get 得唔得？因为唔系咁多听众有去嗰个记协嗰个场合。 嗰、那个 get 就系话，即系港台嗰啲员工咧，入职考试咧要有一个考验嘅，就对住个光， 系 啊，擘大只眼，唔准耷低头，唔准眯埋，唔准眨，睇下你忍到几耐。 忍光忍得几耐？ 系、个答案就系忍光系忍唔到永远嘅，就是忍唔到施永远嘅，就系咁样咯。咁啊，施永远咧就凄凉啦，就妾身就未明，相信好大机会会邓东姑。邓翻由主任助理广播处长括弧电视咧邓翻落嚟，咁佢个下属 差啩平调佢咯， 佢个下属咧就可能会爬佢头，吓、会升正做助理广播处长，吓咁啊，所以你 喂佢要安排好晒啲人事布局咧，阿尹光咧先至可以平步青云去第二， 冇错啦，因为佢升咗职啦嘛，咁所以就而家都安排得七七八八噶啦，香港电台玩完咧就因为吓、安排得七七八八。尹光就可以升职，而呢香港电台呢就是纳入政府的控制的范围。好啦，今日差不多，拜拜。 拜。风波观点。 阿陈善盈，你刚才说李国章呢是政要啦，他不单止是政要，他曾经都是大学校长嘛。究竟当年做中大校长的时候，他是怎样想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在一个校园里面，在一些学生里面是应该怎样给他们充分去发挥的呢？ 现在没有分别，我认为 现在差很远， 当年怪叫中大沙皇， 所以他是沙皇，现在想 到要差很远，幸好我不是他的学生，如果 不 是我应该都被人开除。 你讲一下沈祖尧 同李国章的讲法是真的参天共地，即是他是一种爱护学生的心态去处理这些的问题，而不是任何时候一发生事即刻割席。 风波观点。